阶段的工作安排。至于美国是否先取消关税措施，中国先会采取美国先会采购美国农产品。高峰说，今年以来中国企业从美国进口了2000万吨的大豆、70万吨猪肉等农产品，有关采购一直进行。他又说，早前在华盛顿的经贸高级别磋商中，双方坦诚高效和建设性讨论取得实质进展。在第一阶段协议中，包括中方将根据国内需要，按照市场化原则增加从美国进口农产品，美方将为此创造良好条件。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下午各区相对湿度降至60%以下。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48点，升184点，成交金额721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7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5点，升3点。跟着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1蚊，冇起跌。建设银行6.31，升3仙。友邦保险75.75，升7毫；盈富基金27.8，升2.5；美联点评90.9，升4.5；汇丰控股60.9，升8毫；中国平安94.9，升6毫；新鸿基地产116.1，升9毫；中移动66.05，升9.5；安踏体育74.65，跌1蚊。汇市方面，部分外币对港元的汇价：美元7.845，英镑10.047，瑞士法郎7.9，澳元5.339，新西兰元5.955，加元是5.955，新西兰元4.957，欧元8.7055。每百日元对港元7.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247。日经平均指数报22,451点，跌21点。港金现价报13,9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8.35美元，卖出1,488.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窝打老道较早前来回方向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希福道中线的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仲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创资中学对出，咁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罗浮道嘅快线咧都系有意外噶，咁一带比较车多啫，咁重复多次啦，窝打老道来回方向咧分别有交通意外噶，咁去沙田方向啦，近住希福道嘅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仲有车龙啦，排到去创资中学，咁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罗浮道快线咧，都系发生咗意外噶。咁而家一带咧比较车多啦。将军澳嘅环保大道由于有道路事故，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就系挤塞噶。而家龙尾咧排到去邵氏影城对出噶，就系将军澳嘅环保大道有道路事故啦。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对出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邵氏影城。尖沙咀嘅梳士巴利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香港文化中心嘅1、2线封闭，咁一带咧就车多少少啫。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排到中环广场；西行咧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管道中间。咁慢线落湾仔咧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就排到去北角消防局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渔民坊一段慢车，龙尾就在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丽业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日落时间系傍晚5:57，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六点二十一分。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气候变化会影响我哋嘅生活，香港嘅天气越嚟越热，极端天气就越嚟越密。减少碳排放就可以减缓气候变化。 无谓晒，无谓晒，电要悭，排碳减垃圾真系太多，填满海，填满山，实太多。只有拖全人类，手牵手齐行动，拯救地球。 气候变化，香港行动。想知道更多低碳生活提示， 请浏览 www.climateready.gov.hk。 他们个个都身怀绝技，首先有搞劲无数劲王之王林超荣， 搞劲劲劲劲好强项， 美貌令人惊艳，智慧令人惊讶的陈淑兰， 美貌与智慧并重于我咯， 口才了得的语言魔术师王桂林 ，This is magic， 专出开心谜题的阴湿宅男彪爷， 答案只有一个， 拥有师奶的外形和少女的内心，靓声女王杜汶威， 师咩奶啊？啲稿边个写噶？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十点四，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再加埋我梁明忠，你唔系唔听系嘛？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前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邱家伦。 时间来到下午的5:11，今日为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是欧嘉伦。现在室外气温摄氏27度，相对湿度64%。天文台预测跟住星期五啦、星期六到下个星期啊，成个礼拜咧，基本上咧都是天晴嘅，咁大家都可以期望有一个蓝色的天空啦，在跟住嗰几日都会见到比较清爽，而且气温呢亦都夜晚24-25度左右，咁比之前呢就会凉快咗啲㗎啦。咁好啦，呢个钟头或者跟住落嚟呢，我哋成个节目呢都难免要同大家讲嘅就係施政报告啦。林郑月娥的第三份施政报告咧，系破了很多纪录嘅。首先就系琴日大家都见到啦，喺宣布的时候咧，立法会里边嘅会议佢宣读的时候咧，就因为议员嘅叫嚣啦，阻碍佢宣读啦，结果咧就系最后要休会。咁啊，结果咧就要喺电视录影嗰度听阿林郑月娥去宣读佢份施政报告嘅。咁而且咧呢份施政报告咧，嗱攞起手啦，比起以前的施政报告，明显咧轻咗好多嘅。咁你睇下个目录啦，目录咧只系得六个标题嘅啫，前沿房屋、土地供应、改善民生、经济发展同埋结语。咁实际上嘅实质嘅内容咧比较多嘅咧，都系房屋、土地供应啦。虽然话改善民生、经济发展都有系一啲嘅措施喺度写啦，咁但系咧，你见到系比较空泛嘅，大部分都比较空泛嘅。咁所以咧，即系呢份施政报告亦都打破咗好多过去好多年嘅一个做法啦，就系唔止系短啊，而且咧，即系呢个都系林郑月娥自己讲嘅，比较唔系话好全面嘅，唔系话全部政策范畴都摆晒喺度嘅。咁你都可以理解嘅，我谂佢都好唔得闲啦吓。咁仲有嘅就系今日好啦，答问大会咧，由于泛民嘅议员咧一路喺度阻碍会议嘅进行啦，一路喺度抗议啦，同埋叫口号啦，咁结果一路中断啦，咁最后咧喺成个钟嘅答问大会里边咧，只系答咗三个民建联嘅议员嘅提问嘅。咁不过如果大家仲想同阿林郑月娥对话嘅话咧，今晚8点，咁佢有 即係喺 Facebook 度咧，係會同呢個網民對話嘅。啊，咁同一時間又見到啦，喺連登嘅呢個民間記者會咧，亦都會喺同時間舉行嘅。咁大家啊睇下聽邊個講嘢好啦。好啦，咁呢個鐘頭咧，我哋都要講翻嘅就係、是、雖然話好多比較嘅一份施政報告，可能啲嘢冇咁具體啦，咁都有一啲嘢咧係一啲新嘅措施，有一啲具體嘅一啲新嘅政策咧，係影響到好多人嘅，尤其係準備上樓、準備買樓嘅人啦。咁就係放寬按揭嘅成數啦。咁喺施政報告裏邊咧，林鄭月娥係提出咧就係放寬按揭保險計劃啊，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可以買家可以用比較低嘅首期上車啦。咁尤其咧就係如果你係首次置業嘅話咧，原本由400万你只可以借400万嘅啫，咁即係買唔到樓啦，基本上啊，咁可以提升到買800万嘅樓嘅，咁啊九成按揭添，仲可以做。咁而且咧就如果係八成按揭嘅話咧，你買600万到1000万嘅楼咧，都可以做到八成按揭。咁如果首次置业嘅人士咧，系唔符合一个压力测试嘅话，因为借得太多钱，而你嘅收入唔够高嘅时候，咁如果加息咁点算咧？咁啊呢个压力测试如果唔过嘅话，都可以借俾你。只不过咧，保费即系按揭嘅保费咧，系会有啲增加。咁即系令到你保费咧，即系按揭嘅保费咧，俾多大概1万几2万元到啦，咁所以咧，呢样嘢咧，对于睇嚟咧，就对于好多即系想买楼嘅，尤其系首次置业嘅人咧，都应该几吸引嘅。咁而对地产商嚟讲，似乎市场嘅反应都几好噶啦。地产商几大地产商嘅股价咧，由琴日咧都系升紧啦，今日咧都系继续升噶。四大地产商嘅喺股票市场佢哋嘅公司嘅股价，咁啊，今日冇升得咁犀利，但系见到新世界发展咧都升咗3.9%嘅，亦都听到好多嘅地产代理都话啦，好多业主啦吓，二手楼嘅业主咧，尤其咁而家系封盘啦、反价啦，有啲成交系即刻高咗嘅。咁问题就嚟啦，咁而家大家如果借钱易咗嘅话，会唔会又系推人去买楼咧？究竟而家嘅楼市未来系点咧？会唔会谷咗人上车之后会升咧？跟住又会唔会跌咧？有冇负资产嘅风险咧？都好多人关注噶，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 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17日朝早10:30， 立法会主席、各位议员、各位， 昨日我已经。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去立法会出席答问会，多个民主派议员抗议。 各位议员，请保持肃静。 好，会议现在暂停。 会议两度暂停，立法会主席梁君彦要求多个议员离开。历时1.5个小时的答问会，林郑月娥只是回应了3名建制派议员的提问。民建联陈克勤， 我留意到其实今天是有17位的议员。是包括建制和泛民是按了掣的，但是呢去到最后尾呢，其实只有3位的同事是问到问题，相信是有史以来其中一次最差的答问大会。 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 因为我们赶走了嘛，就不能入去，保安呢不单止是拦了我们，他呢还用一些非常粗暴的方式，他是用一个我叫不合乎比例的一个，我可以用武力两个字或者力量呢处理刚才的事件。 中午12:30，民阵指召集人岑子杰昨日在旺角被袭，头部受伤。副召集人黎恩浩 看到网上有很多的传言呢，说可能 是想针对某些群体呢要去追究，但 Jimmy 呢刚才都很强调呼吁大家不要私了，因为真正的问题呢是来自制度的暴力，是来自这个政权不仁不义。 下午3:00，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回应施政报告提出提高按揭成数是否托市， 年轻的是市民他需要置业，如果首期的负担是大的话，是对他们有影响，提高这个是按揭的成数是对他们是提供了多个选择，在香港尤其是现在是楼价相对高的情况之下，必须是要量力而为，其实楼价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那个按揭成数只是其中一个部分来的。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一八七二三一一，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喺琴日嘅施政報告裏面啦，政府就係提出啦，就係增加呢個放寬呢個按揭成數啦。咁似乎咧，啲樓價咧或者係啲業主反價嘅情況都幾明顯嘅。電話裏面咧就有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系副教授麥瑞才嘅，麥瑞才你好啊， 你好主持你好， 係啊，點睇咧？市場嘅反應似乎都有反應喎，啲樓價升緊咁好似。 是啊，升緊就唔知，但係肯定有啲業主嗰個嘅叫價一定會係企硬啦，即係可能以前議價幅度係較多嘅，而家可能就係較少啦，甚至到有啲會係封盤啊，或者係反價啦。咁但係呢個都係可以預計嘅。 有咩風險要注意呢？真係想上車嘅朋友。 第一呢個嘅放寬按揭咧，又唔係咩特別新嘢嚟嘅，即係不嬲都係有呢個按揭保險嘅計劃嘅。咁但以前咧嗰個嘅銀碼咧限制咗要400万啊，先做到九成按揭嘅啫。咁而家你放寬到咧800万嘅話咧，咁一方面咧你個選擇咧就會係大咗嚇，咁你上車嗰個嘅機會咧就會多咗嘅。咁同時之間咧，因為你只係俾一成首期啊嘛，咁所以咧你借銀行貸款嗰個嘅金額就會多咗，即係每月供款咧就會係多咗好多噶啦。咁你首先第一個問題要考慮，究竟你嘅家庭收入係咪能夠足以應付嗰個嘅大額供款咧咁樣？咁第二樣嘢咧就話，因為你只係俾一成首期，如果個樓價即係跌低過一成嘅話咧，咁你就變成負資產噶啦。嗱，咁負資產又唔係咁可怕嘅，咁只不過咧就係睇下你買嗰陣時個目的係乜嘢。咁如果你買嗰陣時咧，個目的係諗住自住嘅，咁你就住一個好長嘅時間，而你衡量過自己本身嗰個嘅家庭收入啊，同埋係未來一段時間啦，你嗰個嘅工資應該唔會俾人減啊，亦都份工資都穩陣嘅話咧，咁亦都係攞嚟自住嘅話咧，咁應該問題咧就唔大。如果你用翻響即係九七年至到2003年嗰個經驗咧，個樓價由高峰期最高咧係跌到落去係跌咗係大約係60几-70%嘅，咁我當年咧有好多人都負資產嘅，咁但係咧，如果你當年如果你係自住嘅，咁你負資產嗰段階段咧，係個心理上邊咧就唔係咁好受嘅。咁但係因為你自住，你唔係諗住賣亦都供得起嘅話咧，你持有到而家嘅話咧，就應該冇事，甚至到有調翻轉有錢賺咯。咁所以咧，最緊要咧，你就唔好諗住話九成按揭咧，我諗住攞嚟炒樓。咁呢個咧就係絕對唔得，因為個計劃咧係只係俾首次置業者，而嗰個嘅目的咧就係假設你係買。系嚟自己住，同埋系长时间咁住咯。 咁但系嗱，其他人都可以借多啲啦，喺按揭成数上面，对于整个楼市，你头先讲就未必话会升嘅，但系点样睇咧？即系短期同长期、中期。 嗱，未必会大升我意思，但系咧，因为你放宽按揭，一定系对于个楼价系有正面嘅帮助嘅。咁只不过就而家推出嘅时间咧，就啱啱好香港个楼价咧就系跌咗几个月，咁跌个幅度唔系好大嘅啫，系跌咗几个 percent 嘅啫。咁但系咧就可能咧佢就可能会即刻停咗，甚至到有啲回升嘅迹象都系唔出奇。咁但系今次你睇翻个施政报告咧，入边咧嗰个嘅即系按揭保险咧，佢唔系净系针对首次置业嘅。佢仲有一條咧，就話如果你係樓換樓，咁你嗰個嘅按揭成數可以去到八成，咁咧就係由600万一條升到1000万嘅。咁即係話咧，如果我而家住咗層細樓嘅業主，我因為嘅小朋友可能大個啦，我要係一人一間房，希望由兩房變成三房，或者係一個一房變成係兩房咁樣，你就多咗好多選擇啦。因為咧，你1000万樓下都可以按到八成啊嘛。嗱，咁有咩影響咧？嗱，過往一段好長嘅時間咧，香港嗰個嘅二手市場啊，嗰個換樓鏈咧係斷咗嘅，因為咧我就算我有層細樓都好，咁我賣咗層細樓套現翻筆錢咧，我都唔足以買一層較大嘅單位俾個首期，因為咧嗱你過往咧你係800万以上，一般嘅按揭咧係按六成嘅啫。如果你買層1000万嘅樓，你買400万落去，咁即係話你就算你層樓你值幾百萬嚇，你套翻啲錢都好啦，你未必嘅夠俾首期，同埋未必夠俾裝修費。咁但係而家你只需要係俾兩成嘅首期嚇，1000万嘅樓咧我就俾200万就得啦。咁我買一層細樓可能 能套现翻几百万，我俾咗200万首期，我仲有100几万咧可以做装修。咁你呢一个换楼链咧就会系能够活翻嘅话咧，咁喺个过程之中咧，你就会多咗细单位嘅供应，因为你要达至到系要按八成嘅要求咧，你一定系要楼换楼，你唔可以同时之间持有两层楼咯。咁嗰个嘅对于话你九成按揭增加咗嗰个嘅需求，而有机会推高咗嗰个嘅即系细楼嘅楼价嘅话咧，呢一个咧就会因为换楼链嗰个嘅活翻嘅关系咧，就可能咧又会舒缓咗少少咯。 咁嗱，即系长远嚟讲，咁譬如成个市场可能活跃咗，会唔会令到个楼价系升，定系对楼价嘅影响系点？ 嗱，個樓價咧就有可能咧就會因此就會而升嘅，咁但係咧就要問一個即係好簡單嘅問題，咁究竟一啲嘅市民，特別係一啲可能係即係年輕但係係專業嘅人士咧，佢哋咧就係望樓輕嘆，因為你買樓咧你就有兩關要過嘅，第一關咧你要係供得起。咁其實咧，好多一啲嘅年輕嘅專業人士嘅，其實就每月嘅工資咧係供得起有餘嘅。佢係唯一係冇呢一個嘅首期啫，因為你首期如果你買佢哋心儀嘅項目啊，可能隨時都要係600万以上嘅話咧，佢基本上咧俾唔到首期啊嘛。咁而新措施咧，就令到呢一啲咁嘅即係年輕嘅家庭啊，或者專業嘅年輕嘅市民啊，佢哋咧就係能夠容易啲買佢哋想買嘅物業。咁咧就會係舒緩咗佢哋嘅怨氣，但係同一方面咧，會令到嗰個嘅，因為你嗰個嘅首期較低嘛，佢出現負資產啊嗰個嘅機會咧，會係容易咗嘅。咁所以咧就要係問一個問題啦，喂，究竟你係啲市民佢因為首期高而買唔到樓個怨氣大啲啊，定係話你出現嗰個嘅負資產嗰個嘅風險咧就會大啲？咁呢一個咧就係點樣取得個平衡？咁好明顯啦，政府做法嘅話，咁就覺得係。前者是要处理，是优先过话处理个负资产的。个楼价呢是有机会呢就会是因此呢而上升。咁但呢你睇返成份施政报告呢，佢唔係淨係針對嗰个嘅即係二手物业嗰、那个嘅放宽嗰个嘅楼案嘅。咁佢仲有呢係針對返呢其他一啲资助性房屋。嗰邊嘅嘅描述嘅，咁佢入邊即係譬如話喺嗰個嘅夾心街即係嗰個嘅首次置業嗰啲嘅單位嗰啲嘅部分咧，佢可能會推啲地皮新多啲地皮去做啦。喺公營房屋咧，亦都增加個供應啦。咁就如果你睇翻以前嘅長策咧，嗰份文件咧，你會見得到一個嘅現象，就係話以往6:4咧就變成係7:3。系啦，咁七成系公营房屋嘅，三成咧就先至系私营房屋嘅。咁其实嗰阵时已经系减少咗嗰个嘅即系私营房屋嘅供应咧，都好明显咧就话啦，一般市民如果你个工资唔系太高，亦都符合翻呢一个嘅资助性房屋嘅要求嘅话咧，其实你应该系响嗰边咧系去置业或者系嗰边解决个居住问题咯。咁而家系讲紧系你较富裕嗰三成嘅人士响私楼上边，特别系你系较富裕，但系唔系话真系好有钱嗰班咧，透过呢一个嘅即系放宽按揭咧，咁咧你就可以容易啲准入啦。咁而最重要一点咧，就系话你睇翻个资助性房屋啊，如果你买居屋，其实系九成按揭噶。咁如果你係六字居就更加高成數按揭㗎喎，咁只不過可能係你因為你咁好彩或者唔好彩，因為你人工較高，所以你係唔符合買資助性房屋嘅規定，咁所以呢你就要買私樓，咁但係因為你第一次買嘛，因為係即係首月置業，你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所謂嘅九成按揭㗎嘛，咁如果你係從呢一個按揭成數嚟睇呢，其實係同返你之前嗰資助性房屋呢其實係一致嘅。 咁而家你刚才讲嘅啫，而家个呢几个月咧，其实嗰个楼价咧，虽然话好有暴动啦，又话系即系经济外围嘅经济情况又有问题啦，又成个楼市下行之中，都系跌咗5%啫。咁你见到长远嚟睇，加埋呢一个新啲呢啲新嘅措施之后咧，即系长少少去睇个楼价会点？ 嗱個短期嚟講啦，因為呢個措施咧放寬個按揭成數咧，你係多咗啲人咧會係對於一個嘅物業需求嘅，因為以往啲人可能你要儲三成首期嘅話咧，一慢慢儲，可能未儲夠，可能儲到成幾嘅啫。咁突然之間你話一成就搞掂，咪即刻可以買得啦。咁嗰個短期嘅需求增加咗咧，有可能會推升翻個樓價。即係如果你要估計嘅，可能去到即係今年年底或者出年年初咧，個樓價就可能係就變翻就會係反彈翻嘅啦。咁即係話會終止個跌勢，甚至到會向上翻嘅，係唔出奇。咁但係相信嗰個嘅上升幅度咧，都會係溫和嘅，因為今次嘅做法咧，佢希望唔係淨係機會你俾普通嘅首次置業人係可以買到樓，佢仲有機會咧就話你想換樓嘅人咧都有機會換得到，而期間咧亦都會係增加咗一啲細小嘅單位嘅供應嘅。咁所以嗰個整體嗰個嘅估計咧，就又未必會係咁犀利啊。会系升得好犀利嘅，咁但系咧，如果睇翻个长策咧，基本上咧，你响七成嘅资助性房屋咧，佢已经系同嗰个嘅私楼嘅楼价咧，已经系接咗轨噶啦。佢嗰个价格咧就唔系睇你个私楼楼价高低，而系睇嗰班人嘅即系入息嗰个嘅可负担能力嘅。咁咁所以咧，那个私楼楼价一方面咧有机会系佢上升，但系就唔会影响得到你系响资助性房屋嗰啲人嘅负担。 明白，唔该晒你，麦瑞才。 唔系， 麦瑞才系浸会大学财务及决策系副教授，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昼5: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黄伟纶表示，下个月26日会向立法会交代土地共享先导计划细节。新成立的顾问小组成员不会与发展商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至于施政报告表示会更积极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发展公营房屋。黄伟纶表示，在收地时只会考虑规划是否可以更改地契等问题，而不会考虑土地持有人是否大发展商。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帆多次被问到现时楼价高企，政府就放宽按揭公司按揭贷款的楼价上限是否合适时机。他说提高按揭贷款的楼价上限只是为市民提供多一个渠道筹集首期资金。香港民意研究所就市民对施政报告的调查发现，65%被访者不满意施政报告，报告得到的平均分是 29.7 分，是1997年有纪录以来最差。香港民意研究计划在昨日特首林郑月娥发表施政报告之后访问了745名市民，结果又发现撇除不清楚施政报告内容的被访者，61%的受访者表示施政报告发表后对香港前途的信心减少，只有12%被访者的信心增加。前途信心效应正值为-49%，是1998年以来有纪录以来最差。至于林郑月娥的民望与今个月初比较变化不大，最新的评分是22.7分。施政報告提到未來一年會邀請港鐵就東涌線延線、屯門南延線和北環線展開規劃和設計。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回應為何繼續由港鐵做有關工作，他表示對港鐵表現有信心。陳帆說因應早前有些事故，大家對港鐵的信心有動搖，當局明白這一點，亦是考慮因素之一。但陳帆說要講公道說話，港鐵整體表現與各地的公司比較仍然處於前列位置，當信心有動搖時，要公平和合理地看港鐵在國際上的水平。他又說政府正研究成立全新部門處理和監督鐵路規劃和建造，新部門會隸屬運房局，結構和編制正等待研究。西班牙加泰罗尼亚民众不满独派领袖被判监而触发的示威冲突持续，当局表示星期三晚的冲突造成接近100人受伤，包括几十名警员，另外有33人被捕。在加泰首府巴塞罗那，示威者连续第三晚同防暴警察冲突，部分人焚烧汽车、垃圾桶和路障。另外数以千计民众从加泰地区5个城镇游行往巴塞罗那，准备参加当地星期五的集会，工会号召当日罢工。部分示威者在加泰地区多处设置路障，包括堵塞一条通往法国的主要高速公路。 主張獨立的加泰羅尼亞自治區主席托拉發表電視講話，譴責並呼籲示威者停止一切暴力行為。西班牙看守首相桑切斯和內政部以及其他部門召開會議，評估加泰地區的安全局勢。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早上市區最低氣溫大約23度，新界再低2、3度，日間乾燥，最高氣溫大約29度，吹和緩北至東北風，展望隨後2、3日大致天晴，日夜溫差較大。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66%。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将军澳环保大道的道路事故已经处理好，去工业村方向近日出康城的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波打路道去尖沙咀方向跟住罗福道较早时的意外都已经清理的了，快线重开。不过尖沙咀梳士巴利道仲在做紧水管紧急维修，去天星码头方向跟住文化中心的第一、第二线是封闭的，一带车多。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多车些少，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多车的，龙尾排到去油街大坑道近住北拉山道来回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分别在玛利曼中学对开和排到去落活道口的回旋处。野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多车，龙尾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敬业街挤塞龙尾丽业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是挤塞的，龙尾排到近创资中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大家点睇新一份施政报告呢？听众陈先生， 政府面对紧嘅系一个好重大嘅政治危机，但系政府好似系冇责任咁样样。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今次我哋聚焦处理倒大难嘅民生问题，所以你睇到咧系一个务实嘅，唔系务虚。当然喺管治方面咧，我哋一定要虚心啦。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定于10月20号和21号在旺角社区会堂进行投票。已登记做选民的艺术界人士请踊跃投票，选出代表参与艺发局的工作，共同推动本地艺术发展。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今日我哋继续讲一啲咧英式英文好常听到嘅一啲地道嘅 slang terms。今日咧讲 dodgy，dodgy 呢个字 ，dodgy，dodgy，dodgy， 大概意思即系话一个地方。或者個人好服，我哋好廣東話嘅潮語叫做好服，中服嗰個服，大概意思即係好似唔係好可靠，唔係好靠得住。即係譬如我哋行過一間餐廳，見到佢門面有少少殘舊啊，有少少污糟啦，咁我哋咧就可以話 This place looks really dodgy， 咁望落去好似唔係好靠得住，或者我哋。後生啲人講，哇！呢個地方你望落好似服服地喎，咁樣 dodgy again， D O D G Y 學呢個字，咁咧英國人聽到通常都會覺得哇，好地道啊！呢個字用得。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一路倾紧嘅系林郑月娥咧喺施政报告里边咧就宣布放宽按揭成数啦。咁对于大家想楼换楼或者系想上车首次置业嘅朋友，帮助有几大呢？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里边咧有黄先生啊，黄生你好， 系主持你好， 请讲， 我想讲下咧，原本系400万嘅楼咧，而家提升到800万， 嗯， 变咗九，即系提升到按揭嘅九成， 嗯， 咁可能会太高啦，因为你本身睇下，即刻讲完出嚟，啲二手楼啲业主即刻 hold 住先，会加3-5%。 嗯， 即系话咁样会令到本身咧会提升到啲楼价会又升翻，应该其实政府咧就睇翻就原本400万嘅楼可以提升去到600万， 系， 但系咧个楼按都唔好90%-80%啫， 嗯， 另外600万嘅楼原本系600万嘅，而家系1000万，应该600万最多提升到800万，但系个楼按原本系60%嘅，而家最多提升70%， 嗯， 因为如果你本身提升得太多去到800。即係80%咧，個金額又大咗咁多，咁樣令到本身好多啲樓價咧，即刻好似嗱兩間啲地產商即刻推出啲樓盤出嚟，變相啲地產股今日啲升咗好多，本身新鴻基啊其他啲都，即係話有陣時政府咧，有陣時做啲政策出嚟咧，要睇翻個情況，唔好因為一時即係諗住想即係啊等啲可能平衡翻個。啲地產商啲咧，因為啲政府咪講翻啲樓嗰啲咧，又話收回條例啲咧，又話啲土地要70%都係公營房嗰啲嘢嘅，可能佢諗住想平衡翻地產商嗰邊，咁咧所以做嗰啲政策出嚟咧，有陣時變相就會提高咗本身。同埋我想再補充多翻一樣嘢，就係話政府你做啲政策咧，之前嗰陣時未，我諗舊年或者年頭嗰時咧，啲有啲人都講話啊。要求政府提高啲按揭額咁樣成嘅，但係當時就話啊，如果提升嘅驚啲樓價升高，但係而家提升咗之後，同樣啲市民咧都仍話政府唔好啊，本身又佢本身啊交啲樓價高曬啊，又變咗負資產啲嘢，係咪先？即係話啲市民咧，你做啲咩政策出嚟咧，你佢都唔會滿意本身，所以你政府一定要衡量翻實際個情況。你要客观翻啲市民，佢讲啲嘢出嚟，系咪个社会系客观系好嘅？ 即系你嘅意思都系，即系其实就唔好一下子加到咁多， 系啊， 系嘛？ 唔好加太多，加太多你本身变相真系本身啲地产商或者啲二手嗰啲业主即刻 hold 住先，要啲嘅价格3-5%，即系好已经反映到本身系好敏感。本身你加唔加？你加息量即系息中咁样成60%，最多俾你加到80%。原本系400万，去到加到个按加按去到600万，即按揭就80%，唔可以太多。 好啊，好， 咁你本身。 好，多谢黄生嘅意见啦，多谢黄生嘅意见。我哋因为喺电话里边咧有中原按揭董事总经理黄美凤，黄美凤你好啊。 系你好， 系啊，都想了解一下啦，即系都听闻好多业主而家又封盘又反价，系咪都？比较乐观噶嘛，而家开始有翻啲动，有翻啲喐动吓。 其实如果听到地产代理嘅消息咧，咁当然其实喺嗰个按保嗰个范围提高咗之后咧，咁其实都预料系对于1000万以下嘅楼盘咧，其实会即时都有一个刺激嘅作用，咁预料嗰个交投量咧都会回升翻嘅。 嗯，嗱，咁一手楼咧，而家你所见？ 一手楼咧，因为其实当中咧嗰个用喺新按保个范围咧都有一定嘅限制，因为当中比较受惠咧就系、是、一啲可能议价现楼，亦都要喺1000万以下嘅楼盘啦。咁当中如果系一啲系楼花嘅话咧，咁变相咧其实以呢一个嘅计划咧，就反而咧其实买家要用建期，即系喺嗰个真系系等到落成嘅时候咧申请上会咧先至可以用到嘅。咁但系当中我哋见到其实喺 嗰個新盤裏面嚟講咧，都係限於部分嘅新盤啦，因為始終係嗰一千萬或以下嘅單位裏面嚟講咧，其實而家喺新盤裏面咧，其實都係有一定嘅比例，但其實都有唔少嘅單位咧，其實嗰個樓價嘅水平已經過咗一千萬，所以都亦都未必適用到。 咁但係如果即係好多買家佢都係買緊一手樓嘅話，佢寧願係都以後都唔使揾發展商借錢啦。应该是这样看，是吧？ 咁当然我相信用家方面呢都是欢迎嗰个按保计划呢提高咗之后呢，咁当然佢哋因为外于如果按保计划呢是会用到银行嘅低息优惠嘅。咁所以一般都是比较欢迎是用返按保计划嘅，即如果是适用嘅话。 咁你睇到譬如话个楼价呢未来嘅走向会系点呢？ 因为楼价其实我哋见到嗰、那个走势呢，其实除咗係呢个单一因素，其实都係有其他唔同嘅因素啦。你见到最近、其实个市况係比较淡静，咁除咗外围因素，亦都係本地社会气氛嘅因素，亦都係好大嘅影响。咁、但当然啦，始终新措施推出呢都刺激到一定嘅一啲可能本身係已经係有意欲係买楼，但係呢碍于个首期不足嘅关系呢，而家佢哋变咗呢，我相信呢嚟緊呢个睇楼活动呢肯定係会活跃返嘅，尤其是一啲即係一千万以下嘅楼盘。咁所以我估计都要嗰、那个影响都有待观察，但係可能呢当中唔多唔少呢都有少少影响一啲即係如果係一千万或以下嘅楼盘呢，始终嗰、那个如果个需求量多咗咧，咁我哋都唔排除有啲业主咧，可能嗰、那个需求多咗嘅缘故，会提高翻嗰个楼价。咁但系当中我哋都见到有啲买家，佢其实买楼咧都有其他嘅考虑，即系例如可能嗰、那个价格都系可能要喺合理水平，自己嗰个供款能力足够咧，先至会承接。咁所以我谂，业主同买家之间嘅拉锯，同埋唔同嘅考虑都有嗰个市场调节作用。 咁我想问下，即系你自己观察咧，喺呢、這个即系放宽按揭之前咧，都有好多即系一啲二手楼嘅买家都会觉得，其实都系做唔到按揭啦，或者即系四百万之下嘅楼亦都已经唔系多啦。你见到即系呢样嘢系对个成个楼市嘅影响系点？而 吓 呢个新政策之后个改变系点？ 因为咧按保计划调整之前咧，其实即系的而且确同市价现实嘅水平咧好脱节吓，因为我哋以我哋嘅楼盘计咧，其实如果要系做九成按保，原有嘅计划系四百万以下嘅楼盘咧，其实讲紧系约莫只系2%到，或者甚至乎不足2%。咁所以你会见到其实系唔系即系唔系基本上唔系几发挥到原本话想协助市民自置物业嘅作用。咁当然啦，而家嗰个楼价上限提高咗咧，你会见到例如800万或以下嘅楼盘咧，咁即时咧，我哋见到个楼盘量咧，其实系升到去三成几啦，已经。咁所以我相信真系会帮助到一啲嘅用家，会喺唔使侧重喺一手盘去，可能因为高成数按揭去咗一手盘嗰度去买楼。咁佢真系喺二手市场咧，系起码有个好高嘅作用，佢真系会多咗个楼盘嘅选择，可以低首期上车。 咁但是个按揭成数变得咁高，部分人可以九成去做到按揭嘅话，你觉得即政府而家系咪将个波推翻俾买家自己去承受呢啲风险 咧？我谂咧要留意咧，其实按保计划原本咧佢系有喺度嘅，只不过咧嗰、那个楼价上限咧系同市价脱节咗，所以咧就冇乜作用。咁我相信本身政府都要揾一个时间咧，系做调节，因为如果唔系你冇用，咁其实等于有一批人其实佢嗰个上车嗰个最大阻力系首期。咁你会见到市场上有啲所谓话，喂，医生律师都上唔到车，点解？因为有一批人佢个供款能力系足够，但系佢要贸贸然储几百万首期咧，佢就好困难。咁而一个按保计划咧，佢提高咗个楼价上限，系帮助到一批人咧，系真系可以自置物业嘅。咁但系至于你话风险方面咧，我谂买家自己本身置业咧都系需要衡量翻自己，因为始终你即使你话八百万嘅楼盘你做到九成，但系要留意佢当中会有好多审批嘅条件啦，你要过到嗰个供款占入息比率啦，咁所以个入息方面有一定嘅要求啦，咁而且亦都系要买嗰个按揭保险啦，咁而系减低银行嗰个信贷风险等等，咁所以呢方面都要系衡量翻嘅。 咁嗱，整体嚟讲，你觉得即系负资产 個人或者係系統性嘅負資產嘅風險大唔大呢？ 嗱，當然咧，用家要留意，如果佢係假設啊嗰個按保計劃，佢係用到最高，係用到九成按保計劃，咁自必然嘅啦。揀選一個高按揭比率嘅計劃咧，咁因為始終係九成按揭啊嘛，咁即係話身上會嘅人士，如果個樓價下跌超過一成，已經係成為負資產，咁負資產個風險咧，即係一定係會高啲。咁但係咧，要留意就係話，既然係要用呢一類咁高按揭比率嘅計劃咧，用家都要留意到咧，其實要點樣應對負資產咧，就係佢嗰個供款能力咧要好足夠，同埋要係即係穩定一啲嗰啲比較係適合。咁如果佢嗰個供款入息比率咧，我哋都建議係最好壓低翻到去低啲嘅水平啦，同埋喺供款期間咧，儘量都有一啲嘅即係儲定一啲嘅備用嘅供款嘅資金啊，即係萬一經濟逆轉咧，佢最緊要其實係供到樓啫。咁所以係個防守力咧縮咧都好緊要。 有啲人话喂，政府而家做呢样嘢，可能系喂推人去死。而家可能个楼市下行紧嘅时候去买楼，可能个风险大啲。你点睇咧？ 我谂政府喺揾边个时机去调节呢个按保计划都相当头痛，因为楼价升嘅时候就即系当然会话喂楼市都系已经系火上加油啦，仲放宽咁样。咁但系而家嗰个楼价系点？但我谂佢都会考虑到一点咧，就系现时咧嗰个你会见到咧，虽然个楼价系下跌紧，但系咧系一个好温和嘅步伐，而当中咧。是我哋見到係一啲唔同嘅因素底下，咁嗰個因素裏面咧，其實買家即使佢而家係有個新嘅按保範圍俾佢咧，我諗佢都係會考慮嘅。咁所以呢個係用家佢自己都需要考慮去唔去入市嘅。咁呢個只不過多咗一個嘅工具，即多咗一個嘅配套俾用家咧。其實佢係佢將來用亦都可以嘛。咁佢可以。去衡量翻佢其實係而家入市啊，定話將來入市啊？呢個我相信用家自己都有責任去衡量翻。 嗱，咁睇翻個樓價啦，你哋公司嗰個指數咧，今個月咧啱啱新嗰個比較上個月都大概跌咗，即係樓價整體嚟講跌咗2%啦。而相對於即係成依幾個月以嚟咧，其實都係跌咗5%嘅，即係想像，即係可能好多人都會覺得，喂，而家個社會嘅情勢可能都好難預測啊，又或者外圍有貿易戰啊，其實跌個幅度相對地已經係算少嘅咯。你自己點睇跟住嗰個走勢嘅可能性係點？ 嗱，當然啦，因為始終咧依個措施推出咗之後咧，咁亦都會有市場人士都係。可能會預計咧如果尤其是針對1000萬或以下樓盤呢一類嘅單位咧，咁可能會係放慢咗，即係減慢嗰個跌幅嘅，因為始終如果需求多咗咧，咁會要支持嗰個樓價嗰個機會比較大。咁所以咧，其實整體點拉勻個樓價走勢咧，都係需要有待觀察。咁但係如果係以現時嗰個樓市嘅情況計咧，因為都係嗰個樓市嗰個氣氛都唔係話真係好活躍啦。咁所以其實估計咧嗰個樓價咧，如果係再下跌嘅話咧，咁應該都會係喺一個溫和嘅步伐，咁係有機會會係。抵消翻今年樓價嗰個升幅，咁但係因為有依個新措施咧，咁所以嗰個調節或者個步伐咧都有機會減慢，咁所以依個都有待觀察。 好，唔該曬你， 係 好唔該曬咧。剛才咧就係、是、中原地產嘅黃美鳳噶，係咁啦。剛才講到。中原按揭的黄美凤，咁刚才咧就讲到即系楼价啦，咁睇翻而家嘅楼价指数啦，比较起几个月前咧，大概系跌咗5%嘅，咁嗱呢个数字咧，比较喺今年咧年初嘅时候咧，仲系高过今年年初嘅吓，咁所以即系放宽咗楼宇按揭之后，对于整体楼价咩影响咧，咁真系要都要睇一睇嘅，未知道啊。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点解同我哋最亲嘅人沟通咁困难？ 社署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黎清文， 因为我哋好重视对方，亦已经假设咗佢哋会明白同埋接受自己。不过当我哋未讲完，已经意识到佢皱起眉头，表情充满疑惑嘅时候咧，你会感到被拒绝。不安和失望的情绪会变成愤怒，在这个时候我们没办法组织要讲的话， 更加不好的是，由于我们想尽快要令对方明白，我们整个人都变成充满压迫感和挑战性。但是原来人类接收带有敌意的情绪是只需要 0.3 毫秒，脑已经指挥身体作出反应。但是很无奈，要完整地将那些语言信息处理就要350毫秒。即是说，如果我们讲的东西是带有攻击性，在我们未讲完之前，对方的脑袋已经作出反击你和逃避你的状态。试想一下，新闻报道员他们无论讲什么事情，其实他们语调都是很平静，面部也都没有太多的表情，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冷静地听。原来要人家明白自己都是有技巧的。如果你预计要讲的东西会引起冲突，千万不要在情绪激动下开始。相反，你可以约个时间跟他谈，这样你就有些时间组织一下，而对方也都有时间预备。讲之前试下做三次的深呼吸，讲话的速度比平时慢一点，语气也都放远一点，减低你的情绪强度的表现，内容尽量精简。最重要的是就是讲出你的心情和你的渴求。但是假如你真的没有把握的话，不如写出来 text 给他。有效的沟通是建基于安全感的。今日起就试下给你重视的人明白你多一点。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政府放宽按揭成数，对大家买唔买楼、上唔上车有啲咩影响呢？有冇人心郁郁啦？打电话嚟1872311倾下。电话里边有陈先生，陈生你好。 啊，你好啊， 请讲，陈生系。 系，即系我觉得咧，而家政府推這個呢个咧就系叫托市嘅啫。 嗯。 即系讲真啦，你如果买负资产唔负资产咧，你如果买嚟住咧就唔关系嘅。你买嚟炒咧，你自己嘅风险你自己要计啦，系咪啊？啊！又政府唔幫你唔到噶嘛？呢樣嘢你買嚟炒嘅，如果買嚟住嘅，咁你負資產亦冇所謂嘅喎。講真，佢樓市一路會升翻上去噶嘛。 有份工仲喺度就得啦嚇。最緊要份工仲喺度啦。 嗰啲叫做買樓叫不動產嚟嘅，如果真係自己住嗰啲， 嗯， 你最緊要供得起嘅，整份工穩陣嘅啫。 嗯， 但係而家嘅樓市咧。啱啱跌咧，佢政府嘅托市嘅啫，讲真推呢啲出嚟。同埋咧，你如果买咗楼咧，个系即系佢逼你做楼奴咧，个买咗楼咧，政府亦日后负担少啲嘅。讲真，你有楼咧，申请乜嘢都唔得噶嘛。 咁 明唔明啊？ 咁当然，唔系有啲人话多咗楼奴咧，就大家安分守己做嘢啦。 吓系啦，我知啊，但系政府亦负担少咗，你想申请咩？津贴啊咩剩咧？你有楼咧，你唔该你啦，冇啊冇嗰阵资格噶嘛，明唔明啊？ 明白。 即系个政府又有呢一样嘢好处，所以咧佢如果推呢一啲咧，就系、是、整个楼市嘅啫。同埋咧，讲真啦，佢成日讲呢个东大屿咧，我就唔赞成嘅。 嗯， 嗰度系跟住农物嚟嘅，我觉得系香港嘅农物。不过呢风水佬唔敢讲嘅啫。同埋咧，讲真啦，嗰度啦，你个天文台长都有危机啦。同埋你田内咧，起码十几廿年先有楼啦。 系、啊，十几廿年。 嗰啲沙又会贵咯噃，咁多地方要沙，你讲真，田内就冇得叫做收噶啦嘛。 系，明白。 你一做开都冇得收噶嘛。讲真，你下几届特首都唔系你做啦，可能即系讲真一个讲唔好。即系个坏情况，你都死咗，可能都未见好啊！ 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喺施政报告里边啦，林郑月娥话明日大屿咧都会继续做嘅，不过大家可以接受啊，听下大家意见究竟起啲咩喺里边。好啦，电话里边咧有邝先生，邝生你好， 你好啊，个 系，请讲。 我啲时间唔好多啦，长话短说。 系， 我谂而家林郑琴日施政报告特别喺嗰个置业嗰度咧，我即系用一句说话就要推人落火坑嘅，即今朝早咧，我聽出嚟好多嘅市民打嚟打氣。你根本而家啲樓價咁升法咧，你就算俾到按揭九成，仲要即係400万加600万咧，老友買咗樓之後咧，就即係等跳樓嘅啫。 唔係，所以咪話，如果你自住咪得咯，你首次自住啊，結婚生仔， 你自住唔係唔使。你按揭咗唔係唔使還俾銀行噶嘛？ 係 嗰啲息口就唔知點嘅樣喎。 你再加上而家嘅經濟環境咁落去，隨時真係有機會買咗樓跟住失業噶嘛？當年我弟弟咪咁咯。 嗯， 買交咗首期先至話俾佢聽佢失業，咁你點啊？ 唔係而家可能真係而家夠膽買樓嘅人都可能係收入好穩定嗰啲人。 係林鄭，你成個施政報告將個重點擺咗喺呢度，就以為可以解決佢所有問題，佢根本傻啊！佢都 我諗佢冇咁天真啩。 誒、欸，佢點知天真啊？佢無知啊！真係我哋嘅公即係公主或者賴姨就係呢咁嘅人啦、 啊。啊点解咁讲咧？ 咁而家个香港啲人都呢啲市民大众，居住问题越而且系水涨船高嘅、哦 嗯。 你跟住啲楼价贵，啲租金又贵，咁、 嗯、 租楼又死，买楼又死。 啊，咁呢个好结构性嘅问题，多谢邝生嘅意见啦。咁大家对阿林郑月娥份施政报告有咩意见咧？除咗打电话嚟1872311，我哋跟住新闻之后继续倾咧。嗱，今晚八点啊，林郑月娥会同喺 Facebook 同网民对话，大家留意住啦。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先。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多，龙尾星。何明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就去到东山台。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7.845 日元108.8瑞士法郎0.992澳元0.683加元1.317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76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12港金报13930元比上日收市升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86.8美元卖出1487.21美元港汇指数106.7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一宗坏车啦，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蒲岗村道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而新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嘅龙尾排到去平石村，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噶。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去管道的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卫理道，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柯达大厦，西行龙尾太古城，狮隧的九龙入口龙翔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应该是窝打老道的龙尾排到去浸会桥面，而龙翔道西行上狮隧本身就排到去星河名居附近，但是因为蒲岗村道那里有坏车阻路，所以比较长，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环保大道近宝顺路。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西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多车的龙尾排到城市花园，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多车，龙尾在船街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合和中心，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港安医院。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仍然多车，龙尾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敬业街都仲系挤塞噶，龙尾排到丽业街。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九龙塘律伦街依然都系车多缓慢，龙尾亚街老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系繁忙噶。大埔方面，应该系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系繁忙噶，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你上了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未？ 我就一早登记了。 登记完记得要同屋企人讲你的意愿，因为医生要得到你家人的同意才可以做器官捐赠手术，还要鼓励亲友去登记啊。 香港每日都有好多病人急需器官移植， 快啲去 www.codl.gov.hk 登记啦。器官捐赠我愿意，家人知道我意愿。 知识率阴阳族成长股负债收益曲线巴菲特十年， 到底他们在说什么？ 咪是我都快老闭塞。 喂喂，不用那么心急，听投资教室技巧会升级， 那咪即是有金汁。 消费信心指数它有一个含义入面，令到你有少少预示到就是将来究竟经济是转强啊定走弱的。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上午九点四，黄伟杰、关卓照，投资新世代。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增加公营房屋及首置单位，照顾市民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增加土地供应，还有其他关爱儿童成长和减轻市民出行负担的措施。珍惜香港，共建家园。详情请上 policyaddress.gov.hk 睇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都系同大家倾下林郑月娥第三份施政报告啦。其实都系好薄噶啦。当中咧有啲具体嘅嘢，我哋就今日攞出嚟倾。嗱，头先咧五点到六点嘅时候，我哋倾过会即系增加按揭成数啊。咁另外一啲比较具体嘅嘢咧，就系有关即系土地供应嘅问题啦，点样去攞多啲地啊？咁其中一啲土地措施咧，都算系新嘅。嗱，就同大家讲下先啦。首先咧就系政府咧就话咧系会比以前啊更加大幅度啦，同埋更加高的速度去用收回土地条例去收地的。之前大家都听过很久的，就是说喂，其实根本就不用填海啦，你本来政府有条收回土地条例就可以收地的啦，新界很多农地你做乜唔收呢？点解要慢慢同发展商倾呢？咁当然啦，政府一路嘅讲法呢，就係因为呢收回土地条例呢所收返嚟嘅地呢係要有公共嘅用途嘅。即係唔可以话收返嚟呢起私楼啊各样嘢。咁同埋驚司法复核啦。咁但係好明显嘅就係呢，即係呢排政府嘅口风就改咗啦。咁之前话司法复核要好长嘅时间㗎喎，你未必可以咁易攞返啲地返嚟。咁今日呢即係发展局长嘅記者會裏面咧，就即係答覆翻咧，就話其實咧以前嘅司法覆核咧，政府多數都勝訴嘅。咁同埋咧，嗱政府而家今次咧就係會優先檢視160公頃啊，地方都大概有噶啦，就話已經揾到大概10幅地，咁其中有啲咧就係位於屏山同埋南地一帶嘅一啲中地啊，咁預計今年底就會推出選址。咁而呢啲中地咧，面積最少2公頃，最大咧係有十幾公頃。咁呢啲中地咧，都係距離新市鎮啦，或者主要交通幹道咧，少過500米嘅。咁即係話咧，發展嘅時候咧，就唔使話好長時間啦，或者唔使話要駁好多路啊，基建設施要去到好遠嘅地方啦。咁而家呢啲中地咧，主要係用於咧係物流啦、建造業啦、重型機械嘅。咁有啲就我哋停泊啲重型機械等等啦。咁政府咧就話呢啲土地咧，由於已經即係某程度上平整啊，咁所以咧原本話要8年去前期研究，咁可以減到5至6年。咁預計啦，连埋收地各样建设咧，可以喺10年内有单位落成。咁呢个咧就系160公顷嘅土地，就政府咧准备系会用收回土地条例咧，系用多数都系会用一啲 農地嘅價錢啦，或者係即係未必係一啲嘅即係好市價嘅價錢去收翻嘅，咁所以咧，可能啊呢啲土地收嘅時候咧係會有爭議嘅，以往咧都有一啲嘅官司，有一啲嘅司法複核嘅。好啦，第二批會收翻嘅咧，嗱呢個以前就少聽啲嘅，就係話收翻三條喺市區嘅所謂古村啦，又或者係一啲歷史久遠嘅寮屋村啊，咁包括咧就係茶果嶺村、牛池灣村同埋竹園聯合村嘅私人土地，咁計計埋埋咧，政府預計可以起翻5000個單位嘅。嗱，咁大家都知道，譬如話牛池灣村，大家可能有啲印象啦，就喺彩虹附近啦，咁一出地鐵站口你見到啦。幾特別嘅，因為咧你而家好少喺市區啦，或者喺啲公屋群裏面咧，仲有啲所謂嘅寮屋村嘅。咁如果收翻嘅話咧，地方又唔係話真係好大，咁但係大家又會唔會覺得即係嗰條村呢啲咁嘅歷史悠久嘅寮屋村又有少少保存嘅價值咧？咁大家又點睇咧？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土地嘅措施啦，就係推出土地共享先導計劃嘅。咁簡單嚟講咧，就係地產商咧攞住啲土地嘅話咧，可以提出一啲發展嘅計劃啦。咁而政府會同佢哋傾啦。然之後所謂共享咧，就係喺原先嘅土地規劃或者係原先可以發展興建樓面面積之外咧，政府咧亦都可以咧係會同佢哋傾咧新增一啲樓面面積嘅。而呢啲新增嘅樓面面積咧，大概咧會有70%咧係用於公營房屋或者首置，而30%咧樓面面積咧就留翻俾地產商自己去起佢嘅私營房屋去賣啦。咁而當中咧，即係政府咧政府咧就係會俾一啲嘅規劃方面嘅一啲即係優惠啦，同佢哋傾啦，而發展商咧就可以，佢哋係要負責埋咧起嗰啲樓噶，咁但係咧當中因為額外新增嘅樓面面積咧，佢哋可以有30%我嚟起私營房屋啦。咁政府嘅諗法咧就係咁樣就可以互惠互利啦，咁就可以令到個發展速度加快啦，令到地產商有因去用佢哋而家嘅一啲嘅喺新界各方面嘅一啲土地嘅，嗱咁大家對於呢啲嘅土地新嘅諗法有啲乜嘢睇法咧？係咪能夠可以增加到土地供應，去喺中長期嚟講解決到香港嘅房屋問題咧？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啦。啊，電話裏邊咧有陳先生嘅，陳生你好。陈生， 你好， 系，请讲， 系，主持， 点睇咧？ 我想觉得咧，如果佢就算咧，呢家收回土地又好，或者系点样呢啲只系将来可以货到嗰啲人有用嘅啫。 系， 同埋一样嘢就话佢本身嚟讲咧，佢啲公屋咧，我觉得咧，好似以前咁样样咧，应该系攞出嚟俾嗰啲住户去买。呢、這个即系无论系即系呢家好多和谐式嘅嗰啲，其实你可以攞翻出嚟卖啊，系咪先？即系你呢样嘢先系最逼， 即系你意思系卖翻俾啲公屋住户系嘛？ 系啦，冇错冇错。咁你卖俾公屋住户嘅时候，你话斋咁佢起码你咁想每个人都话有层楼啦，咁好正常，都应该会有层楼啊。其实如果讲呢一句，你就算放宽咗嗰个借八成按揭，讲呢一句，你系咪真系有都系要供啊？到时候咧供唔掂。就好似以前咁樣樣，我話供唔掂，又話政府搞到個市唔好，跟住啲人又破產，係咪先？其實個分別唔大嘅喎，以前都係用呢招咁樣樣去變咗，令到呢個世界會呢、這個香港會更加矛盾咯。 唔係你頭先話即係更多出售公屋啦，咁其實即係林鄭月娥喺呢一個嘅施政報告裏面咧都提過嘅，就係租置計劃啦。咁但係佢嘅講法咧，就係唔係話有新嘅屋或者新嘅屋村咧，俾大家去買咗自己個單位啊，而係原先嗰39個計劃裏面仲有40000多未出售單位啦。咁啊，希望揾啲方法盡快出售啊！即係嗱，咁當然咧，有記者問佢咧，咁點解喂其他村唔賣埋佢咧？咁佢嘅講法就係而家其實大家 即系轮候紧公屋嘅时间好长啊嘛。如果你卖埋佢，咁咪公屋单位越嚟越少，咁咪要轮越嚟越长咯。点睇咧？ 其实讲真嗰句，呢家其实好担心嗰句，佢如果即系我觉得你系卖你其实你呢家嗰啲人好担心嗰句，我哋眼见好多人都系点解啲楼就系话佢住公屋，佢想买楼， 系 佢想放翻出嚟。咁但係我哋睇佢又買唔起樓喎，咁佢焗住要霸住間公屋，點解你唔賣咗俾佢呢？志晴係咪先？ 咁如果賣咗俾佢，佢都係住喺嗰度嘅話，咁有乜分別呢？ 咁你根本跟住再起樓嗰陣時候，我哋爹哋媽咪排公屋都排十幾年啦，我呢間五年幾好快嘅啫，係咪先？咁同埋你政府不斷咁賣地俾發展商，咁到時候話冇地咯喎。系嘛？咁你觉得咁系咪合理咧？点解你又要卖地咧？又话冇地又要卖地咧？ 明白。好多谢陈生嘅意见啦。陈生觉得，喂嗰啲租置计划咧，即系卖公屋咧，不如俾多啲人买啦。咁啊，不过林郑月娥嘅讲法就系，而家公屋单位紧张，咁啊，唔应该再卖出去。咁啊，所以只系限于之前咧卖紧嗰一堆39个屋邨里边咧，就希望可以卖快啲咁解嘅啫。咁其实就真系即系帮助就真系唔大，同埋个意义都唔系太大嘅啫。吓，因为都系旧嘢嚟噶啊。电话里边有陈女士啊，陈女士你好， 系你好你好，即系佢成日话嗰啲公屋啦吓，咁其实你永远都系唔够咯，咁你日日落百几人，嗰百几人又生一啲，咁你永远都系一个盏搞咯， 系， 即系你觉得咩？咁我哋都唔够住咯，咁你咁放百几人落嚟，嗰百几人又会生完又生， 系， 咁但系我哋香港本身嗰啲人讲得衰啲又老咗好多，个个都90几，咁你总言之系一味入。你是冇得消化佢嘅，即係成日講埋啲不切實際嘅嘢咯。根本我真係覺得我哋嗰個特首咧，真係好叻咯，簡直係即係你有你講咯。譬如我話啊，你食咗飯未？你話我瞓醒覺啦咁咯。 咁你覺得係咪真係要解決房屋問題？就係嗰個單程證嗰個問題要 嚇？唔係，起碼一部分幫到先咯。我覺得起碼 即係減少啲，唔好咁多人落嚟。 係咯，你冇地啊嘛，香港係咁大噶啦嘛。咁你譬如我間屋100尺。咁係住兩個人嘅啫，咁你住10个人都得，你要起上嚟，咁你加屋都係100尺嘅，唔會突然間多咗，你多咗人家屋唔會變咗500尺噶嘛。 但係政府話咧，嗱而家單程證落嚟噶，新移民好多係家庭團聚，係香港人啲可能老婆仔女嚟嘅，係嘛？ 你唔想團聚咩？可以上去團聚噶，邊個規定一定要落嚟團聚噶？咁佢老公上去都得噶，邊個規定嘅啫？咩叫團聚啫？你想喺一齊啫嘛？咁個祖國咁好，點解你唔翻祖國啫？其实祖国咁好，系咪买咗我哋翻去揾工做？咁点解你香港个老公唔上得去啫？老婆上去，几多香港女仔嫁上去都得噶，点会唔得嘅啫？咁既然你睇情况嘛，你成日都话审时度势讲嘅啫嘛。咁如果审时度势，咪上去团聚咯，或者上面佢老婆好过我哋香港，间屋起码唔使住到咁凄惨啊！哇，喺嗰个电饭煲喺个厕所上边啦，系嘛？如果系咁讲，系得唔得先？冇话唔得噶，呢个世界不过唔做啫。咁我哋啲市民 咪可以有啲政策睇下点样鼓励大家北上大湾区去团聚。 佢哋政府犯错，全香港找数咯。而家冇嘢，一句到尾。 多谢陈女士嘅意见啦。咁啊，嗱，对于呢份施政报告咧，而家呢个环境咧吓咁薄嘅施政报告，大家有啲咩意见咧？系咪都？喂，俾少少體諒佢會唔會咧？嗬，因為喂成幾個月啊嘛，咁大家搞到香港都喂佢都唔得閒去逐個範疇、逐個政策範疇去睇嘅時候，大家會唔會體諒佢咧？嚇，嗱，不過你體諒佢又好，或者好唔中意佢都好啦。佢八點鐘喺佢嘅Facebook 裏邊咧有直播啊，喺直播裏邊咧，大家會見到佢直接回應網民嘅問題嘅。有啲咩問題咧？除咗係打電話嚟18723111之外咧，可以留意住8點鐘啊佢嘅 Facebook。直播 一节大气候天气预报，黄茅洲平均风速每小时超过，咦冇嘅，我哋转睇横澜岛，预测听日会系吹， 唔使吹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介绍黄茅洲同横澜岛嘅气象站， 而我就请到树艺师讲下城市林务同城市绿化嘅分别。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今晚嘅题目咧，经典靓歌伴星河。主持人咧有邓达志同埋小弟刘天赐。咁啊，嘉宾咧有王惠康同埋咧招财计划嘅财俊阿海林小姐特别介绍。咁啊，请大家咧留意收听啦。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好，今日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评论员系麦家俊啊。嗱，咁啊，见到见到呢个施政报告啦，今年即系好多，其实好唔同嘅。虽然吓个封面就差唔多， 一模一样啊，封面。 封面都系差唔多写嗰啲字啦。吓个个主题叫做珍惜香港，共建家园。不过攞起手咧就知唔同啦，薄好多啦。 吓 目录嘅字又少好多啦。点睇咧？ 都头先有讲话好薄啦，系咪？系啊，头先都一直有讲过，就系话关于嗰、那个收回土地啊，同埋即系建屋嗰个问题啊。我谂大致上嚟讲，而家最即系吸引人眼球嘅就系讲紧，哇，原来即系政府将即系嗰、那个按揭嗰、那个、那个嗰、那个成数咧，就由以前即系400万同600万，嗰、那个80同90%又即系增加到去800万同1000万，咁就好似就可以帮到大家上车咁样。咁即系的而且确，我谂喺一啲即系所谓真中产咧，即系有一个咁样嘅首期能力嘅咧，都等咗好耐嘅。咁但系我谂而家有好多人咧都会去问一个问题啊，就系即系呢一个咁样嘅放宽政策咧，其实即系亦都冇其他嘅相关嘅措施咧，咁好容易令到会觉得喂，咁其实都系一个变相，即系楼市会再有呢个炒风。咁其实 咩相关措施啊？你觉得 相关措施可能亦都系其他嘅一啲即系防止即系佢炒卖嘅啲措施啦，譬如我哋讲咗好耐嘅即系空置税啊，或者系讲紧系即系租务条例会唔会倾啊，或者系甚至乎更加多嘅，即系譬如话个物业上面嗰、那个即系嗰个上限会喺边度啊？即系首次嘅物业上限，即系有好多呢啲措施咧，其实系冇讨论嘅。咁可能要好快咁推出嚟，就会话我哋希望咧就系而家现时最想上车嗰批嘅即系小康嘅家庭啊，或者一啲中产人士可以上到车。咁呢个的而且确喺短期之内可以见到效用嘅。咁但系我谂长期嚟讲，可能亦都系未必能够即系改变到而家成个局势。 但系见到嘅话就系、是，其实佢都系俾啲有能力嘅人去上车， 系 基本上就系唔止系一般有能力嘅人啦，而系你计翻， 大家都成起码5-6万人工啦，一个月 一月入系要有5-6万人工先至借到嗰一个份额嘅， 即系过到50% 嗰个压力测试啊，要起码6万人工咯。 咁即系话，其实帮到嘅人系真系啲有能力嗰一批，唔系话真系啲普通打工仔，即系。人工好少少嘅， 系啊，因为如果而家睇翻香港个入息中位数咧，其实都系讲紧14000蚊，即系月入楼，即系咁上下嘅。其实你讲月入60000嘅人士咧，其实已经讲紧全港嘅可能 top 5%，即系可能系头嗰5% 或者10% 嘅人士。其实讲真系能够做到呢一个收入嘅人士咧，其实好少嘅。咁所以其实最能够帮到手嘅，未必系即系最。令到住屋問題最纏繞到嘅市民咧，尤其是等緊公屋啊、上車好耐嘅市民啦。 同埋見到個樓價反而可能仲升咗啲添。 啊咁特首有講過話，即係因為而家下行咗5% 啊嘛，係咪啊？咁所以就其實而家嗰個反而係希望市民要慎重去考慮，如果而家樓市有下行壓力嘅情況之下咧，係咪真係仲要上車？因為大家都驚負資產。咁我諗而家個狀況就係咁啊，即係想買樓嘅人係有嘅，但係同時間要明白，就係將成個按揭去到咁高嘅情況之下咧，如果即係樓市一調整10% 咧，就其實好容易就有負資產啦。咁即係你叫啲市民。尤其是即系咁大嚿钱攞出嚟嘅，究竟系想上车定唔想上车咧？ 有啲讲法话，而家真系想够胆上车嘅人，你谂下月入5-6万都分分钟系做紧政府工啊，做紧医生啊、律师啊，嗰种都好稳阵先至会上噶啦，系咪咧？ 系，同埋讲真嗰句，即系如果你自己真系月入5-6万嘅，讲真你都未必够胆买楼噶。我相信可能真系要去到少，即系要结咗婚啊，即系两公婆夹埋。可能是即係月入要比依一個更加多咧，你先可以做嘅，因為即係大家都要記住仲有要可能有細路仔啦，或者有其他長遠嘅一啲計劃啦，因為你買樓唔係淨係講緊就係住咁簡單噶嘛，係咪啊？ 嗱，咁成份施政報告咧，大家可能覺得咦？又好似冇乜新意啦，民建聯有啲人批評都係因循守舊啦，你點睇咧？ 蜻蜓點水啊嘛，佢哋話。我諗第一樣嘢咧就係、其實揭示到更加大嘅一個問題啊，就係、是我諗無論建制派同埋泛民之間咧都有講過就係話。 好希望特首喺而家嗰个状况里面，无论止暴制乱又好，或者平息而家嗰个即係社会嘅民怨都好啦，都应该要喺呢份施政嘅报道做啲嘢。咁要做啲嘢呢，大家相信唔一定係讲緊一啲短期嘅一啲措施嘅，但係一啲大刀阔斧嘅改革有冇呢？好显然冇嘅。但你如果相信睇下外国嘅话呢，如果社会嘅运动嘅规模去到咁大，已经有成四个月甚至乎更耐呢，其实政府就佢哋当地你可以想象，其实应该会做到好大刀斧斧嘅改革去做。 即係你期望，你反而有期望佢份施政报告喂有啲嘢係面对呢四个月嘅。 係，但呢个问题就正正话分俾我知，而家个制度上面根本上呢就係冇可能去咁快回应到呢样嘢。呢个係讲緊个制度个深，即係嗰个好深层次嘅问题。就係政府喺对住呢一啲即係咁大型嘅即係社会运动上面啦，根本上唔可以喺短期之内可以做到一啲平息民怨嘅嘢，或者做到大刀阔斧嘅改革。因为的而且确一国两制里面咧，可能佢做嘅每一样嘢咧，除咗係即係要同翻自己嘅一啲持份者之外咧，仲有譬如我哋所讲嘅一啲政改啊或者其他嘢咧，都要同北京嗰边要商量嘅。咁所以喺呢樣嘢都揭示到，即係成個嘅彈性方面咧，其實而家個制度上面的而且確係比較低咯。 即係所以，如果期望佢呢份施政報告有一啲乜嘢回應緊呢四個月嘅動盪，其實都 係不切實際。或者因為呢個動盪而要引申嘅一啲比較大刀闊斧嘅改革，係咪？即係我哋未必會喺度講話究竟即係警察嘅疑似濫用暴力，或者係示威者嘅過分暴力，究竟會唔會喺個施政報告裏面會講？咁應該就唔會嘅。咁但係問題咁再加深層次嘅一啲青年上面嘅發展啦。或者而家都係講點啊？清零點算，因為都係講緊話要研究啊，要多啲溝通、啊。 全部都係仲係研究緊。 係啦，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嗰個制度上面嗰個回應嘅彈性真係好慢，同埋好細啊！依樣嘢先就揭示到成個政府上面，即係嗰個制度上面嗰個問題喺邊度。 甚至話我都唔期望佢話有好具體嘅政策啦，但係你見到個方向啦，或者嗰個管治嘅意志啦，其實都唔係好覺嘅。 呢個即係好難去，即係暫時你見到呢一份即係大家都講咁薄嘅施政報告咧，就暫時即係睇唔到啦。咁當然我都有留意到有一啲政黨，譬如新民黨嘅主席葉劉淑儀咧，都有講過話，哇喺咁短嘅時間咁亂嘅情況之下，都做到呢啲嘢咧，都應該要 好正啦嘛。 係啊，好正嘅。咁但係呢個就 仔聯繫。天氣方面，一股東北季候風正為華南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预测晚间部分时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市区最低气温大约系23度，新界再低两三度。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9度，吹和缓北至到东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啦，咁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咧，近住浸信会医院嘅快线有意外，现时一大挤塞，车龙排到去近创资中学噶。咁就喺窝打路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信会医院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去到公主道天桥近创资中学。咁另外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咧，近住新围街嘅快线都系有意外，现时一大交通亦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就喺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围街快线有意外，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至于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蒲岗村道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一大车多。另外喺港岛江乐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嘅快线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近大会堂。就喺江乐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嘅快线有意外，龙尾大会堂。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新澳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消防局，九龙入口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喺汇景花园。另外狮子山隧道嘅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咧，龙尾近油站，咁但系后少少近住浸信会医院嘅快线有意外，车龙就排到去创资中学。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就去到蒲岗村道。 咁另外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而家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喺路面方面，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城市花园。另外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方向咧，交通非常繁忙嘅，车龙排到近金钟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亦都系车多，龙尾就喺万茂台。另外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而家龙尾喺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车去观塘道嘅支路咧，而家挤塞，车龙排到近将军澳隧道嘅收费广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反方向太子道东去翻观塘咧，近住御港湾一段比较挤塞，车龙排到界限街近书院道。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喺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去到美林村。咁反方向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咧，近住沙田马场一段亦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蚊。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摆明系 hard sell 呢个节目俾你噶啦，不过唔系嗰个 hard， 系好有心嗰个 hard。 近排我系咪靓仔嘴？ 系咩？唔觉噃。 试下同侧面睇， 冇分别、啊。 试下企远啲睇， 系靓仔咗、啊。点解嘅？ 因为我听咗《开心日报》啦。 逢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开心日报》 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香港电台第一台《开心日报》，要开心，梗系预埋你啦。 新智能身份证换领计划开始咗啦！如果你持有旧款智能身份证，又喺1955或56年出生，就要喺2019年9月24号至11月15号期间，到任何一间换证中心换证。换证前可以先上 smartid.gov.hk 或用手机 app 预约同填表，亦可以使用新嘅自助登记同领证服务。你仲可以带埋65岁或以上嘅亲友一齐换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倾咧，就系、是。政府咧喺施政報告裏邊咧就話會研究引用收回土地條例去收翻好多喺新界嘅土地啦。今次講嘅嘢咧就今日喺記者會上面咧，發展局局長黃偉麟被問到啦，咁以前都用噶啦，以前都有用嘅，今次有咩唔同啊？咁佢就話咧最大分別同埋最大膽嘅地方啊，就係收地嘅速度同埋幅度。咁亦都講明噶啦，施政報告裏邊提到咧會有優先睇160公頃。其中咧，多數都係位於屏山同埋南地一帶嘅中地啊，今年底就會推出選址啦。喺電話裏邊咧，有鄉議局主席，亦都係經民聯嘅立法會議員劉業強嘅。劉業強你好， 你好， 係主席你好。 係啊，想問下，喂，屏山同南地嗰啲中地，你睇會唔會影響到你自己先？ 屏山同南地我就少土地喺度嘅， 係嗰度少嘅嚇。咁嗱，而家 嗰邊都係。即主要的中地作業的地方啦。 點睇咧？如果用收回土地條例嘅話，咁可能嗰個收地嘅價就會好低噶咯。 嗱，即我就咁睇啦，因為其實過往呢條條例，即大家都講啦，即差唔多源於係1900年都政港英政府都有用噶啦，即收回官地條例。咁而家就叫做收回土地條例啦。咁就一類有用呢個條例嘅，但主要發展新界咧，過往呢百幾年咧都係。用行政手段嘅，咁即系因为佢保留翻嗰、那个土地业权人嗰个未来嗰个发展权啦，咁就一路都好平和嘅方式去进行嘅。咁当然即系政府都话佢曾经都有即系周不时有用啦，呢条条例去收地，去用啲公共用途啦，咁都系会从功吸价啦。咁但系我觉得。 如果咁大規模喺而家喺而家咁嘅政治環境咧，即係而家社會咁撕裂咧，咁、政府仲用啲強行用啲法律嘅手段去收地咧，即係我都怕係造成更加嘅官民，即係更加對立。咁喺呢個政治環境，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想重新出發啦，即係希望咧修補撕裂嘅，呢、這個係即係大家最想即係有嘅嘢。咁當然即係屋嘅渴求咧，大家都係有，咁特別係啲公屋啦。咁好多人都係即係排緊隊，排緊五年幾，我哋都理解嘅。咁咧就，我覺得有咁多選項咧，即係呢個選項咧係鄉議局嚟講咧係認為係即係應該係排到最後啦。咁以往都係同持份者，即係鄉議局代表持份者咧都去傾嘅。咁我認為咧，即係而家收緊咗三種嘅土地咧，有中地啦，有話。被規劃咗嘅私人土地啦，同埋有啲喺市區嘅嘅寮屋區咧，咁我都睇即係報紙啦，都好多嗰啲居民都已經都好似已經係有啲反抗啦。咁我怕如果用呢啲方式去收地咧，真係做唔成啦。 咁但係因為嗱而家中地或者政府準備用收回土地條例嗰度有160公頃啦。即算是比較多的比較大的地、政府亦都話係同以前唔同的做法，就係會即係速度都會加快嘅喎。即係睇嚟，呢個係佢哋一個主要選項喎，同埋係幾優先添。 嗱，以往咧你都見到啦，你就算你其實你發展區，嗰啲發展區都已經係 A 級賠償啦。即係所以其實你見到都唔係淨係錢嘅問題啦。咁而家 A 級賠償收地去做呢樣嘢，咁佢新發展區都遠遠都冇十年都未開工。咁你見到其實用一啲咁嘅手段咧，我覺得係即係未必係事半功倍啦，可能會令到即係社會更加分裂。咁就私人土地咧，如果你要收咧，咁因為你知我哋新界啦，咁當然有啲人就話賠多啲得㗎啦。咁當然呢係部分人即係願意用錢去解決，但係我哋特別新界咧，仲有好多祖堂嘅土地咧。咁我哋祖堂土地咧，就我相信都仲有成2000多公顷嘅。咁如果你大規模收地咧，都會係涉及到祖堂土地。咁你見到我哋有7300多個祖堂咧，即係咁多年歷史到而家咧，都冇減少過一個。因為由於祖堂咧，如果冇咗資產咧，佢就要解散噶啦。咁我哋你知祖堂就係我哋新界人即係維繫住我哋嗰個宗族嘅團結同埋成全啦。咁我哋都係。終於是聚居一起的，咁而且呢啲資產咧都是我哋祖先希望我哋新界人咧即世世代代可以團結啲，可以春秋二祭啊，同埋我哋啲打照啊，同埋我哋好多。 你見到而家政府想收嘅地裏面有幾多係祖堂地啊？ 我就冇 check 過，已經一定都有噶啦，因為通常咧通常中地咧多數業權咧多數都係祖堂嘅，因為佢通常都係。即係你想做中地作業，好多業主噶嘛，你知啲農地一塊一塊，咁通常都係有個通常有個二房東，就將所有啲地租曬翻嚟，再租出去，即係當然佢都要平整地盤啊等等啦，咁所以好大部分都係祖堂應該。 咁但係啲中地都早已經改曬用途，我哋拍貨櫃同我哋想象中嘅文化承傳嘅關係係點？ 是啊，所以嗱，你更加而家咁嘅經濟環境，咁已經開始即係人哋即係賴以為生都係靠運輸啊，大型機器工人啊等等，都係靠啲中地。咁如果啲黑去喐呢啲地，去為咗淨係公屋，咁你諗下而家你其實即係唔係冇選項？即係我啲嚟講，郊野公園邊陲嘅地放棄咗去考慮，咁嗰度已經佔香港差唔多一半嘅土地，咁你唔去諗咧？即係好多嘢講唔通啦，好似即係我覺得用呢啲法律手法去咧，只會令到社會撕裂。 但係似乎咧，好似而家咧即係講緊，因為土地已經係一個即係全港好關注嘅問題啦。即係之前喺土地大辯論嘅時候咧，已經講過話，其實無論就算填海又好，或者其他都好啦，其實所有都要一齊做先解決到呢個問題嘅。咁如果而家即係話向即係鄉議局呢邊去收回一啲土地嘅時候，你覺得即係邊一類型嘅土地？你哋願意係去即係攞出嚟就話，依樣嘢都可以同政府傾嘅，或者即係某一個嘅 size 啊大小啊，咁你哋會唔會有啲咁樣嘅即係討價還價嘅空間咧？ 嗱，即係我相信。 信咧，有時我哋都一路都係支持填海，即係嗰個係即係中長線啦。咁咧，即係政府都希望有啲咁嘅土地儲備。 但係嗰要30年啊嘛。 退休啦，咁嗰個時間梗係長啦。咁我諗，如果你用收地條例收完啲地，咁我諗你都要喺新西立法會攞錢啦。我即係所以點解我哋一路建議咧，都係希望。 嗯， 即系公私营合作啊，或者而家所讲嘅话出年会推嘅共享计划咧， 嗯， 系会容易啲做咯，因为始终特别早堂嘅土地，咁佢唔想变翻钱啊嘛，咁如果你公私营合作啊，或者土地共享，咁未来佢都可能由资产变翻资产，咁嗰个反对声音会细啦。咁 如果你啲祖堂地攞出嚟公私营合作，一样破坏咗你哋原先嘅文化承传嘅。 哦，唔係，咁你嗰啲土地，即係個土地，即係你個資產冇變到嘛？你仲係揸住資產嘛？咁你唔係變翻？ 所以就而家係即係揸住資產最重要，定還是係即係個文化傳承最重要咧？即係 咁，如果你係維持翻個祖堂係冇變，仲係揸住資產，咁嗰個咪可以維繫住我哋即係嘅氏族嗰、那個嗰、那個精神啦。咁嗱，你其實你唔係用冇例子喎。你連內地而家都唔去強行收村民嘅地，佢、都會係喺嗰啲收咗城中村，佢都會資產換資產啦。咁點解以前港政府要用 Letter B 啫？即係佢都係希望你將你潛在嗰、那個價值，你嗰個發展權俾翻，即係你都去即係得到啦，共享到啦。咁你譬如倫敦，其實做得好好喎。倫敦政府係冇抌任何資源去發展嘅，全部靠發展商去做。咁政府需要喺嗰度要社區會堂啊，要 council flat 啊，要公屋啊，咁你咪去攞啦。咁同埋呢種咁嘅社區咧，係和諧好多嘅，我覺得。 即係 如果你話強行成收福地，全部擺曬啲公屋落去或者首置，咁你話嗰個社區係即係健唔健康咧？即係見仁見智啦。 即係但係你即係而家你嘅意思就係話，即係其實鄉議局裏邊都願意係攞啲地出嚟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嗰啲地嘅發展個方式咧，就係即係公私營合作啦，就因為最重要就係即係文化承傳又好，或者係即係嗰個即係資產嘅保值又好，咁啊即係希望都能夠保障到本身即係鄉議局裏邊嗰啲人士嘅一啲權益啦，可以咁樣講係嘛？咁但係即係而家你都明白就係而家但係土地裏邊其實最關注嘅，其實頭先我一直講啦，未必是即系位数就算唔少，但系都最多人系讲紧等紧公屋上车嗰批啊嘛。咁而家特首而家要讲话，喂，其实大部分嘅土地攞翻嚟，其实系100%吓，有一啲部分咧系100%爱嚟做真系公营房屋嘅。咁呢个先至系即系大家一直等紧嘅嘢，亦都系最严即系燃眉之急嚟。 所以你见到所有政党都冇人会敢反对任何方式嘅。方向去建公屋啦，即係因為而家排緊5年幾啦。咁但係你見到過去你嗰啲新發展區，你啲土地咁用去強行去做到咩？都做唔到啊！所以我覺得係同土地嘅持份者一齊去溝通去傾去達成一個共識咧，係容易好多。 嗱，而家政府就話要做噶啦，嗱年底有選址噶啦，而且話係好大膽做，要收地。 係啊，我擔心啊，特別而家嗰個政治環境，即係即係我都擔心係會即係引起即係另一個係風頭咯嚇。 即係你會擔心會到時好多鄉民啊嚇，佢哋會好激烈地反對。 嗱，你7000多個祖堂，咁你難講會有幾個祖堂會反對，可能去司法覆核等等。咁即係我哋新人都唔係好中意嚇呢樣嘢訴諸法庭啦。咁即係。我家父成日都话情理法啦，咁如果你用法律手段去做呢样嘢，而且政治问题啦，我觉得而家政治问题唔系净系房屋可以解决到啦，咁个焦点可能摆错咗啦。 明白，好，唔该晒你， 唔该晒， 唔该晒。刘业强系乡议局主席、经民联立法会议员嘅，喺电话里边咧就有立法会地产及建造界嘅议员石礼谦，石礼谦你好， 石礼谦你好。 你好， 系想睇下你对于呢份施政报告点睇咧？ 嗱，任何嘅政府嘅政策，对系我喺 lift 嗰度啊，而家唔该收得唔好唔紧要啊， 真系收得唔好啊，喺 lift 度好难收得好嘅， 系啦。 等阿石礼谦出翻 lift 先， 系啦，出翻 lift 先， 系啊，喺个 lift 度好难收得好。 好 ，OK， 而家 OK， 系， 任何政府嘅政策系。就是令到房屋的问题可以解决的， 我諗任何議員或任何香港人都係支持嘅。 嗯， 但呢個問題咧，唔係忽然間係2019出現嘅。 嗯， 呢個問題咧，經過尤其是回歸後嘅咧， 嚇22年啦， 已經係未解決。呢係有幾個山啊，温家寶都講咗啊，呢幾個山咧，忽然間呢山咧，如果變到大到咧，阻住曬咁，梗唔係啦。因為個政府係無能去解決呢啲問題，忽然間咧就講到大到去咧，就係就已經係冇係唔解決就死噶啦咁。係咪香港冇地嘅咧？梗係唔係啦？香港總共我諗啊，頭先啊劉生 啊劉業強 講咗，都講到有110公頃嘅地。喺110公頃嘅地，就係、是、你有只係7% 係用到係愛嚟發展房屋嘅。聽聽啊，唔好收住啦。 係，等一等啊，啱啱啊，石禮軒喺度，可能入 lift 出 lift 啊。 係啦，咁啊， 係。等多一陣佢嗱呢份施政報告嘅其中一個特點咧，就係、是大家都發現啦，你會期望佢會有好多即係回應下當前嘅局勢啊，點知大部分都係講土地房屋。 係啊，而家好似大部分咧就將而家個社會嗰個問題咧就係講緊即係土地上面嘅問題。咁當然土地一直都係一個問題嚟嘅，我哋都真係好似石禮謙所講咧，就一直都講緊即係十幾廿年噶啦。咁、但係一直都解決唔到啦。咁亦都知道今朝即係石禮謙喺嗰、那個應該琴日添啦，喺嗰、那個即係評論嗰度亦都講話，即係政府係後知後覺或者即係近乎係後知而唔覺添。咁佢覺得好似而家嗰個收地嘅方式咧。就好唔理想嘅，咁應該話有好多其他嘅地可以用到，咁、希望睇下一陣間佢即係接駁翻嚟之後，仲可唔可以繼續講下，好嘛？ 係請繼續啊，石禮謙。 喂，係。咁個成個情況喺度咧，你了解到每一年香港係喺新樓係大概20,000間咁上，但係喺早十年前咧，冚唪唥個政府經過香港經過一個程序，個經濟發展啊，政府停咗起樓，所以搞到啲樓價咧冚唪唥咧係個高咗好多啦， 飆 過成100%。但係呢個係咩？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出現咧？政府咧就話好似啲樓咧冚唪唥地產商哇貪心，樣樣起價，但係呢個從個地產商只係賣麵包、麵粉貴。政府自己嘅高地價不都唔知嘅，但你唔承認高地價政策，但係你淨係睇賣地嗰陣時咧，一賣唔到價嘅咧，佢就每一笪地賣 係收得唔係咁好嚇。即系可能讲个高地價嗰度，即系政府如果唔到價就即系有 係 嚇，可能未必賣係嘛。 啊，石禮謙，你個電話都係收得好差，聽得唔清楚係。咦，又斷咗， 又斷咗、 我哋都要等一等佢，再要揾佢傾嘅。咁嗱，大家都知道噶啦，即係土地問題，好多人都會剛才講緊嘅就係喺曾蔭權年代咧，基本上係冇開發土地嘅。 冇錯，係啊。咁亦都即係頭先，如果即係石禮謙喺度時候，我都本來都好想問一個問題，就係、是、本來就而家話建屋嗰個量咧，就每年大概即係20,000多間，即係嗰個即係單位啦。咁但係實際上嚟講，而家個狀況的而且確就因為以往頭先啊歐嘉良你都講話，即係建屋量少咗，所以咧就追唔上而家個需求啦。咁而家係咪應該要即係更加？好似即政府咁讲，系咪要大量收翻啲地，即系嗱临起多啲啦？即系唔系讲紧29,000啦，应该即系之前其实一直都脱咗嗰个目标嘅。咁系咪要起码多多50%或者甚至乎1倍咧，先可以能够追到咧？咁即系我亦都好想问一问石禮謙本身嗰个谂法会系点样？ 同埋而家嘅环境咧，似乎有好多嘅一啲土地即係嘅措施咧，房屋措施咧，以前一路話唔做噶嘛，或者一路唔會好猶豫噶嘛。譬如話用翻收回土地條例去收地啊，咁以前一路政府都好唔肯做噶，同埋佢哋覺得要填海大填海噶嘛。咁但係喺過咗呢幾個月之後咧， 突然間肯啊嘛， 係啦，嗰個政策嘅傾向咧又有好大嘅轉變。 呢、這個都係好多市民嘅疑問嚟嘅，即係點解即係之前一直俾出嚟嘅原因就有好多就話唔係最理想嘅辦法，亦都係有好多程序需要考慮，唔係一個即時能夠救到火嘅一個即係供應土地嘅方式。咁但係過咗4個月之後咧，突然間咧就 唔係喎，即係我哋見到而家因為即係需求殷切，亦都要回應即係市民廣大上車嘅一個訴求咧，所以政府就即係運用一個好即係出格嘅一個諗法係嘛，即係 同埋個感覺係似乎將呢幾個月嘅一啲嘅成個運動嘅一啲源頭咧，係好大部分歸咎喺 社會 係啦，同埋房屋啊買唔到樓問題裏邊。呢個其實係內地好多傳媒講緊嘅嘢，係話啲怨氣係一買唔到樓到嚟嘅。咁好唔知系咪真系有人当咗真啦？呢个都可能系有少部分嘅原 因。 因 为当亦都系即系讲紧政府长期唔能够去舒缓到市民喺生活上或者即系衣食住行上面压力里边咧，即系见到政府好似回应唔到市民诉求，即系以前嘅诉求咧，可能唔系政治诉求嚟嘅。 但系就好似系用紧呢几个月嘅愤怨去倒逼翻啲地产商。 十几年前大家开始问嘅一啲民生问题， 然之后可能系喺政策上，可能对于地产商未必有咁有利嘅咧，咁而家就出晒嚟。 系啦，咁當然即係而家大家都明咧，就係喺尤其是前線示威者或者有啲和理非裏面咧，佢哋都講緊，因為其實即係而家我哋嗰個不滿啊，其實唔在於係石禮謙翻翻嚟， 石禮 謙 係石禮謙你好啊，喂，聽到石禮謙，係啊，石禮謙， 喂，好，我聽眾都等緊你去 啊， 去講下你自己分享睇下你嘅經驗啊。 听唔听到石禮謙喺边度？系我哋同石禮謙立法会地产及建造界议员倾偈嘅，不过佢似乎攞住个电话咧，头先入咗 lift 啊，跟住所以收得比较差，我哋又要 再等耐一阵， 我哋要继续等。 我相信好多听众都想听下佢讲嘅。 系啊，因为而家个势就系有好多，尤其系收回土地条例啦，以前都老实讲，咁乡议局刚才都听到刘业强似乎都唔系咁满意啦。 嗯， 咁。大家知道他們都在政府都有份量的嘛，以前都不會說隨便去影響他們的利益的嘛，現在又動他們了，是不是呢？ 是啊，即是現在那個狀況就是，即是很多不是就是說以前的社會的矛盾出來，可能是說即是深層次的矛盾，可能說即是很多市民會問，其實鄉議局一直以來是不是都即是為了自己鄉民的利益呢，即是會變了做即是自己內部不同市民那個持份者裡面之間的一些角力，即是一些這樣的即是緊張的氣氛呢，都還未能夠舒緩到。 石禮謙， 对不住，我不好意思啊，欧生。 唔紧要，我哋 唔紧要，而家好清楚。 我哋讲多一阵，一阵新闻之后再同你倾啦。嗱，咁而家你觉唔觉得系咪政府逼紧啲地产商咧？用翻喂，而家唔够地，唔够楼，好似乜嘢都要你做。 唔系，政府冇逼地产商，但政府借地产商去做一个可以帮佢借拣，佢自己解决唔到嘅办法，就赖咗地产商。咁咧，咁呢个问题咧，唔使逼地产商噶，地产商好愿意去配合成个香港政府个政策噶，但系政府系无能啊，由三年平均三年上公屋，我而家想讲公屋先，因为我哋要讲楼咧，唔可以就咁讲话，楼你梗系讲公屋私楼，你先过去讲真正香港嘅。住屋 的 问题先 不如咁啦，我哋要听新闻啦，石禮謙，唔好意思，我哋过几分钟再揾你继续讲埋佢啊。 好啊，你打俾我 得啦，系啊，你唔好入 lift 就得啦。 唔入 lift 我揾到窿噶啦， 我哋新闻之后我哋要听新闻啦，唔好意思，我哋一阵再同石禮謙倾下，立法会地产及建造界嘅议员。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梁智德报道新闻。警方日前在大角咀一个单位倒破武器库，两名男子被捕，分别被控制造和管有炸药罪。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两个人暂时无需答辩。裁判官应控方要求，将案押后到12月12日，等警方进一步调查。被告不准保释。兩名被告報稱是暫時停學的副學士學生和中五學生。控方透露，警方今個星期二在涉案的大廈附近截查兩人，分別在他們身上發現可疑的鎖匙。警方其後在涉案單位內檢獲大量武器，包括自製炸藥的材料、汽油彈和控罪書列明的硝酸鈉和硫。 警方亦都单位内检获两个接通电路板的电话，怀疑可作遥控引爆装置使用。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出席立法会答问会，当名民主派议员叫口号抗议，先后被赶离会议厅。会议需要两度暂停，结果在一个半钟头的答问会，最终只有三名议员成功提问。林郑月娥回应质询的时候说，社会要回复平静，整个社会要齐心抗暴。她又感谢警队过去四个多月来的努力。政府願意檢視法律需要加強的地方，等政府有能力應對網上起底欺凌的問題。英國和歐盟在布魯塞爾歐盟峰會舉行之前宣布達成脫歐協議，英國首相約翰遜說雙方談判團隊達成共識，形容英國取得一份可以攞回控制權的偉大協議。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說，是時候完成英國脫歐的程序並且向前看，探討英國和歐盟未來的夥伴關係。英歐雙方正就協議文本內的法律用詞努力，而協議需要在英國國會和歐洲議會通過才會生效。早前北愛爾蘭民主統一黨說同約翰遜政府的商討沒有進展，不能夠支持約翰遜的脫歐協議方案。美國副總統彭斯率領包括國務卿蓬佩奧的訪問團抵達土耳其首都安卡拉，預料將會同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會面。外界預料彭斯會向埃爾多安施壓，要求對方停止土耳其軍隊越境在敘利亞東北部針對庫爾德族民兵的軍事行動，否則華盛頓可能進一步經濟制裁土耳其。埃爾多安曾經說，除非庫爾德族部隊撤出據點，否則土耳其不會停火。早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說，美軍不應該干預土耳其針對庫爾德人的軍事行動，又形容土耳其國內的庫爾德工人黨有時比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更加似恐怖主義。在天氣方面，預測晚間部分時間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市區最低氣温大約23度，新界再低兩三度。明日日間大致天晴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是29度，吹和緩北至到東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日夜温差較大。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交通意外，喺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跟住沙田马场慢线嘅意外咧，都仲系处理紧噶。咁而家龙尾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反方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啦。龙尾就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同埋接近大围隧道噶啦。东九龙走廊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围街快线嘅意外啦，都仲系未清理噶。龙尾排到去到船街天桥接近果栏。另外喺港岛，干诺道西天桥去西环方向近住海港政府大楼啦，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咁龙尾啦，相当之长啊，排到去税务大楼对开。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在收费广场对出车多些少。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德朗村对开，将军澳隧道回去将军澳的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是车多，龙尾排到去湾仔街市。坚尼地道出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去南固台。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排到去接近兆辉台。在九龙方面，较早时窝打老道天桥去沙田方向近住浸会医院快线的意外处理好的了。不过现在主要就是九龙塘会对开仍然比较车多一些，龙尾就排到去圣佐治大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繁忙，龙尾排到去御港湾。反方向去观塘，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口。 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马场慢线嘅意外处理好噶啦，咁而家龙尾就排到接近沙田污水处理厂。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唔遵照交通灯号嘅指示横过马路，最高罚款2000元。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已经发表2019年施政报告，提出一系列惠民措施。包括明年预售约12000个居屋和六字居单位，800000元以下单位首次置业最高可做90%按揭，回应市民置业诉求。未来3年提供10000个过渡性房屋单位，照顾基层住屋需要。运用收回土地条例，落实土地共享先导计划和填海，开拓房屋用地，珍惜香港，共建家园。policyaddress.gov.hk。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麦嘉俊。 好，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有麦嘉俊啦喺直播室。咁刚才我哋听到政府嘅宣传声带就土地房屋问题系今年施政报告主菜啦。嗱，电话里边咧有立法会地产及建造界议员石礼谦嘅，石礼谦你好， 石礼谦你好， 系啊，刚才你。 收電話收得， 係而家 OK 啦。係咁嗱，你剛才講到咧，即係林鄭月娥喺成個地產成個土地房屋嘅問題政策上咧，覺得無能啦。嗱，但係其實好似佢上任之嚟做咗好多嘢噶咯，又土地大辯論啊，搞咗好多嘢噶。點解咁講？ 見了就講啦，唔係做啦。 嗯。 嚇、啊，如果係做嘅，點會係成上公屋要聽平均5.4年呢？ 嗯、 啊！曾蔭權嗰陣時係3.5年，由3.5年去到梁特首，而家去到平均5年4个月。嗯、你想象下，一個家庭4口、 嗯、 住喺嗰啲咁嘅板間房啊，40度，細佬哥喺嗰度食，喺度住，喺度讀書，整5年4个月啊！ 咁啊， 做好多嘢。 系啊，石礼谦啊，咁但系咧，因为即系头先你都有讲啦，即系 讲埋啊， 好好好， 讲埋啊， 系 每一年啊，老人家有5000个至6000个啊，等上去个 care and attention home 啊，死咗，每一年死5000个人啊， 嗯， 吓、啊，做咗好多嘢，做咗乜嘢啊？ 明 白，你话俾我听做咗乜嘢啊？好啦，只系识讲置业。政府的責任不是幫任何市民去買樓的。我們香港700万人啊，一半是住緊公屋的。這個政府有個責任，要令到冇樓住嗰啲人有一個好的居住環境，唔係要置業的。我們好像去年咁，我們有地方是要用來起公屋的。 嗯， 而家睇5.4年，我們就攞咗啲公屋過嚟去賣啊。吓、啊，六字居啊，白居易啊， 嗯， 哇，吓、啊，咁我哋系为咗边啲人去做？系咪为咗真正需要去要住屋嘅人，定系真要帮助人哋去买楼嘅？有边个政府喺世界上啊，有一个责任话要帮人哋去买楼？ 呢个 情况你要好清楚，你嘅政策，房屋嘅政策系点做出嚟？房屋嘅政策要俾到市民安居乐业。 明白。 港英時代嗰陣時又係咁，你諗下我哋喺阿麥理浩嗰10年計劃，去安置咗幾多人去新區裏邊？ 明白。 成個沙田、成個屯門、成個元朗， 就嗰陣時有地啊嘛，係嘛？ 嚇！ 嗰陣時 而家成日話冇地啊嘛，唔夠地啊嘛。 誒，任佢講嘅啫，地香港總共有一千一百一十 公平方公里嚇。 公頃啊 ，hectares 係 咁咧。有只係用咗7%，我哋只係農地啊，淨講農地，四大地產商，好似政府嘅統計啊，1000公頃，政府自己有幾多公頃啊？政府自己有1900公頂啊， 去 咗好多地啊，冚唪喺嗰啲 country park 啊，同埋 green belt 啊， okay. 有冇用過啊？啊， 跟住翻 Green Park 40% 唔夠地，點唔夠地啊？梁振英都講得好清楚噶，佢香港只係用咗 7% 地嘅，個問題有冇心去做？如果是有心去做，就不用五千一年五千个老人家对香港整体发展。 是明白明白。 即、是做出来是说我们今时今日的发达是靠他们。我要挺着想都要死都去不到行最最后尾个里。 都感受到你好怒气。但我们有几个即问题都想跟你探讨。即第一个呢就是刚才都有讲就是曾荫权年代呢都即由平均等上即公屋呢就三点几年到梁振英和到林郑月娥好像越来越高这样。所以即这个就反而可能是很容易令到林郑月娥会有一个即原因就是咁我哋就係因为以前做得唔好囉，而家我哋要加快地攞返啲地返嚟去起多啲公屋。而另外一个问题就係在于嗱，好啦，要起公屋嘅时候，你头先都话有好多地係可以政府去运用啦，咁但係政府亦都会好容易会用一个原因去讲，就係话土地都到个个都有责任啦，係咪？即我哋要做嘅唔单止係填海，唔单止係去睇返唔同嘅土地个土地库，咁更加即地产商啊，或者即系乡议局嗰边啊，都应该攞啲地出嚟一齐咧去解决而家全港嘅深层次嘅矛盾嘅。 任何人都有个责任 系 去为香港市民去做地。呢个整体嘅边个系最大地主啊？ 嗯， 政府系最大地主。 嗯， 你叫有钱佬攞地出嚟啊，定叫穷人，定系叫地产商攞地出嚟？点解佢自己有地唔去攞？个政府有任何地可以。佢可以用個 LRTO Land Resumption Ordinance 去攞地嘅。你係歐生定係 剛才 我麥家俊 麥生啊，歐生 你好。 咁問題啊，政府點解係會話唔夠地咧？佢又要揸住嗰把刀去收地嘅。但係你收地之中，你要收地用權者啊，你都要問你自己，你係咪盡咗你嘅責任？去揾地。佢話揾唔到你，梁振英盡能力係喺邊度一搭都揾到啊！你都揾唔到，如果你去 country park 咁多地，你去唔開到？ 即係你都支持係即係去再睇翻而家即係佔有四成嘅郊野公園用地係嘛？ 你知唔知道啊？房協啊，做咗兩笪大地，做咗兩個研究啊！去年啊，林鄭已經做咗7788噶啦，佢一間喺 country park 個 fringe 唔係 country park 添啊，喺 green belt 嗰度啊，佢一叫人就忽然間唔好停， 即邊陲位置係啦， 就忽然間咁，佢完全冇政策噶，我係緊張唔係緊張私人地，私人個地咧就實揾到嘅，有錢就揾到地噶啦，但係我只係緊張係社會係低下。階層嗰啲需要上樓嘅，點解要停咗5年4個月啊？依個係阿陳凡啊，喺呢度啊，問責官員嚟噶，佢係應該要問責噶，唔係係威嗰陣出嚟威，要人哋停到5年4個月上去，依個係變咗地產商嘅責任啊，要地產商幫啊，點解自己政府唔可以去做啊？ 石禮謙啊，咁你覺得整份施政報告咧，你自己有咩期望？見到份施政報告而家講嘅嘢，你自己有冇啲乜嘢覺得 大部分 要改進嘅地方咧？ 係啦，好多都係土地啦，而家 施政報告如果應該10年前做咯，3年前咧，唔好講10年前，3年前咪應該去做咯。而家先發掘新大陸啊，收地啊，石禮謙都收過好多地噶啦，以前。 咁但係而家的而且確就係現實就係3年，你頭先講咧，即係3年之前就冇好好做啦，咁樣咁而家落到嚟而家啦，即係更加水深火熱啦，咁點算咧？ 指住地產商，三隻手指指住自己噶，有冇去檢討下自己點解冇咁做到啊？第二樣嘢啊，啲私人樓啊，係咪由農地變屋地啊？問一問政府要幾多年啊？係咪個政府嘅架構啊？定係邊個政府嘅部門啊？bureaucracy 啊，起碼要10年至12年啊！ 即你都會擔心，即係如果唔係個短期嘅救火措施咯，係嘛？ 短期你唔好，我一樣嘢咧，我哋做一個，因為一個香港市民，我哋唔應該蒙蔽市民噶。你今時今日好似俾到佢哋一個希望，哇！地產商攞佢啲地啊，地產商攞啲地出嚟都係嗰1000公頃，政府自己擺埋咗喺1900公頃啊！ 啊，政府有好多地啊，系军地啊，有啲系打枪嗰啲地啊，啊，就算喺 Disneyland 啊，冇唔需要收噶，喺嗰度有几千公顷地啊， 系隔篱有啲空地。你期望咧？ 即系而家冚唪唥讲到咧，好似冚唪唥咧就地产商嘅问题，佢哋唔肯攞出嚟，点会唔肯攞出嚟？你要去做咩？有好简单嘅，地产商揸住啲农地，佢好乐意同你分享噶。但系你由农地变屋地啊，有啲去到27年啦。你讲起呢啲就兴啦，真系。 系谂除咗土地问题之外咧，你对于份施政报告咧，嗱、這、呢个。即系我哋香港都大家都好担心咗几个月啦，你觉得有冇啲嘢其实即系可以做？ 有冇解决而家面对嘅问题？个社会有好多问题，唔系净系你唔好好似听到好似呢个环球时报一讲香港问题有咁多，有400次系冲击政府差人啊，又呢啲又暴动啊啲，好似讲成系成个房屋嘅问题。香港嘅问题唔系净系房屋嘅问题，香港社会嘅问题。教育的问题啊，行书完全的问题，老人家一年得5000个、6000个的问题啊， 即是医疗的问题是吗？ 不是，但是 家的问题啊，只是很简单的，港英时代的时候起这个东铁的，起这个东铁的，即是现在九江铁路啊，是不是搬晒啲人去啊？那些车费没那么贵的，现在年年有可加不可减啊。呢、這個 MTR 年年就賺大錢，啲錢有冇擺翻落去起樓俾平民啊？ 喂、但係好多，我諗有啲人都會覺得話， 衣食住行啊，衣食住行呢四大嘅山啊，有冇提到咧？ 會唔會覺得即係可以體諒政府？譬如喂，呢幾個月真係好忙啦，所以份施政報告比較薄啊，冇處理呢啲問題。 政府我梗體諒啊，我都係建制派一份子，點會唔體諒？但係你要體諒佢，要人哋犧牲。呢啲嘢就係一係佢冇做到佢好，冇把到嗰個關，冇做到佢自己應做嘅嘢，又要人、要人同佢又要人要人啊，可以話哎呀，我真係要可以挺到5.4年啦！啊，依、這個老人家想上去 Canada Tension Home 挺3年4年未挺到就死咗。喂，你對嗰啲人都唔公平啊！ 我聽你咁講，係咪應該換咗林鄭月娥揾第二個做好啲？ 講過你講啫， 係我問你啫。 我對林鄭月娥好有信心，佢可以做到。但係我對有啲官咧不負責任， 嚇、係。 但係做唔到工，咩叫高官問責？就係佢就要問責。 明白，即係覺得有啲高官就需要即係落台。 我再講一講，港鐵起呢條Express Rail 由640億加到840億， 即係機場快線係嘛？ 批出去嚇。 机场快线你讲紧系嘛？ 唔系呢个高铁啊， 高铁 ，OK， 有200亿啊，200亿可以起到几间学校啊？200亿可以起到几多间医院啊？200亿可以起到几多个单位啊？ 明白。 但系我哋就好阔佬啊，嘿，批200亿个吓，呢、這个沙中线，即系陈凡系嗰条，佢应该起多啲楼，即系如果你系要大白象。而每一样嘢都要去咁睇咁 啦。睇嚟运输同房屋之间有好多吓，好多嘢石礼谦系即系有好多意见啦。 好，唔该晒你啊，石礼谦， 唔该晒你， 系多谢你嘅意见。 俾我机会讲下快乐数。 好，多谢石礼谦，立法会地产及建造界嘅议员啊， 系都相当之即系多嘅即系怨气啊， 牢骚啦， 系啦。咁但係當然啦，即係都見到，即係正如所講，都未必淨係土地嘅問題。咁但係當然即係要做嘅，即係土地問題係要做嘅。咁亦都即係希望就係話政府而家個個都關心緊嘅就係好啦，你要做嘅時候，頭先石禮謙都所講，做唔做到呢？佢相信林鄭月娥做到，亦都即係有啲 係啲局長唔得， 係啦，局長唔得咁樣。咁但係局長都係幫林鄭月娥即係特首做嘢啫。咁你到最終即係你要實行到落到去，唔係淨係就係講話要俾某啲人可以置業到，亦係整體上嘅樓價唔會因為咁樣而有大幅嘅一個炒賣嘅危機，或者甚至乎即係收地上面唔會因為咁樣而得失到即係一啲已經有嘅持份者，令到成件即係成個社會嘅氣氛更加緊張。攞到嘅地之後，亦都要。正如石禮謙所講，係咪要10多年先要做到呢？咁啊，呢啲其實睇嚟仲有好多嘅問題要解決。 同埋而家嘅問責高官係咪真係可以承擔到啲咁艱巨嘅任務呢？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施政报告，千禧年代 自由风，自由风提供平台俾各方评论。 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远辉 提高咗物业保证总额啦，就使到咧最初要拎出嚟嘅钱咧就比较少。嗱，呢个咧就肯定嚟讲系良好意愿嘅，但系咪表示鼓励大家咁高嘅情况都去买啦？我相信政府冇办法去准确估计到咧个楼市咧究竟系边个水平。 全程紧贴施政报告。 冲突持续，区议会选举临近啦。星期六问责就请嚟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 系咪市面上零暴力先至系可以继续举行个选举咧？ 我谂你都可以同翻以往选举嘅情况嚟去做一个比较。另一方面，选民要出嚟投票，佢哋是否系觉得人身安全会唔会受影响？咁所以好难讲咧，去到一个乜嘢嘅数目等等就系点样。所以反而用翻我哋嗰个应急嘅机制咧，去审视个情况。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最后自由风，自由风咧，我哋关注一下啦。琴晚咧，民阵嘅召集人岑子杰咧喺街头遇袭啦。咁嗱，佢系俾一啲锤仔啊，俾个锤咧，系铁锤咧，就系揼到个头啦，同埋一啲关节嘅。咁嗱，佢送院嘅时候状态清醒，咁而家最新嘅情况，下昼嘅情况咧，就系头部有三个伤口啦，每个伤口都有三至五个厘米啦，同埋膝头手踭度嘅关节部位有肿胀嘅情况，咁就骨就冇骨折嘅。咁我谂更加重要嘅就系即系喺呢件事发生之后咧，就都大家好关心究竟系咩人啦。咁啦，电话里边咧就系陈浩桓民阵嘅副召集人，你好啊， 你好陈生， 系 你好啦， 系啊，而家阿岑子杰嘅情况系点啊？最新嘅 咁其实系一个钟之前咧，佢再去推咗去照 X 光嘅咁样，咁就佢嘅情况就头啦、膝啦、手臂啦，正如啱啱所讲都系受伤啦，咁都要留医啦，同埋就系要做物理治疗嘅，咁就。佢今日下昼嘅时候咧，落床就冇咁方便，佢系仲系疼痛啦，咁就要靠医护人员去帮手协助啦，咁就所以佢未来一段时间都好难，即系话即系去参与啲公开活动住，咁就要即系好好休息，同埋就慢慢即系回复翻佢，即系起码至少行得先啦，因为而家佢都系靠轮椅代步嘅咁样。 嗱咁佢有冇啲乜嘢？即係講過啦，因為大家都好關心嘅就係佢嘅傷勢啦，同埋亦都因為呢件事咧，見到網民咧就有人話：喂，係咪啲南亞裔做啊？咁但係又見到佢話又睇唔到係咩人做嘅喎？你方面你所知係點啊？ 嗱，其實咧事實上係咁嘅，因為 Jimmy 咧的而且確係見唔到咧嗰個人係咩種族啦，或者係咩人做咩人啦咁樣，因為佢係蒙住面嘅。咁但係咧，其實係現場有人咧係咁樣講嘅啫，但係唔代表話一定係 明白 咁樣。咁所以咧，就現場就即係當時又話有消息指啦，咁但係咧就唔確實嘅呢個消息係。咁第二點咧就係、其實 Jimmy 咧佢所講咧今日即係走出嚟想同我哋即係佢表達出嚟俾大家聽咧，就係、希望大家咧係唔好咧。去私了，同埋就唔好咧，因为即系有人传话系咩种族咧，就去对付任何嘅种族或者追究，就住任何针对嘅种族咧去追究，有啲追究行为，因为咧佢觉得就系任何人啦、任何种族、任何肤色都好。歸根究底咧，其實都係政權同制度嘅暴力，所以咧，即係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即係用我哋可以合法、和平、理性嘅方式咧，去表達翻我哋嘅訴求。就住今次嘅事件咧，都可以即係喺咧大日嘅遊行度咧，都可以表達出嚟對於今次嘅關注。其實我哋即係對於民進所講咧，就係、其實由七二一事件到去。荃灣啦、北角啦、鄺俊宇啦、梁金成等等嘅唔同嘅政治人物，到今日嘅即係岑子傑，其實針對住民主派嘅攻擊咧，係唔係一次兩次咁簡單？係亦都唔係單一嘅事件， 持續嘅你認為係？ 係啦，係持續嘅，而且仲要係大家都可以見到警方琴日嘅記者會，其實都有講到就係話， 呢個係有組織有預謀嘅即係犯案嚟嘅，咁就佢哋會從唔同嘅途徑去調查，咁即係警方都證實咗，其實係有人係針對緊我哋即係一啲政見同埋一啲即係民主派嘅人士去做打擊，咁所以咧即係我哋民陣咧都係即係好明顯就係我哋都覺得大家可以用到和平美式即係暴力嘅方式去表達我哋嘅訴求，當然係最好啦。同埋就係第二樣嘢就係我哋都講明就係私了呢樣嘢係解決唔到最核心嘅問題，就算林鄭月娥嘅施政報告都解決唔到核心嘅問題。最核心嘅問題而家講緊嘅係政府會唔會應到市民嘅五大訴求，而且警隊嘅問題。呢個係而家喺香港社會裏面嘅最核心嘅問題。當政府經常性講暴力嘅時候，今時今日民陣嘅召集人都有受到即係襲擊，咁政府嘅回應係啲咩呢？到今時今日，我哋見到即係林鄭月娥政府都係未就呢件事咧係做回應嘅。其次就係亦都未見到政府就住警隊嘅一啲濫暴違法嘅行為咧係有任何嘅回應嘅。咁所以咧，即係就住呢啲震撼嘅事件，我哋希望大家咧能夠即係喺星期日係出嚟去即係參與。 我想知星期日而家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嘅狀態係如何？ 係，其實我哋已經即係不停咁樣去揾警方，但係警方依然咧係未去發出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咁但係我哋都就算如果佢不反對通知書嘅話咧，我哋都會上訴。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咧，我哋都希望大家能夠明白，就係我哋有合法嘅途徑，我哋就要用合法嘅途徑咧，係即係盡量去表用合法嘅途徑去表達。因為好多市民，譬如話法律界啊，或者其他嘅專業界別，其實佢哋係專業人士，佢哋好難違法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大家用翻一個合法和平理性嘅方式，用翻好似我哋6月9號、6月16號200萬人嘅方式。越多人越好，咁就 咁如果即係不幸地即係最後都冇呢個不反對通知書嘅時候，即係民陣都會即係同之前嘅處理方法一樣，都係會即係 取消 個遊行啊嘛。 我哋未有任何決定住嘅，因為一嚟我哋今次都要問翻所有嘅成員團體嘅意見啦，同埋就係因為時間比較急，而且發生太多事喺呢段時間裏面，咁所以我哋都要少少時間去同唔同嘅即係持份者去傾，包括立法會議員，包括係即係其他嘅團體咁樣咯。咁我哋有最新消息，我哋會盡快公布。 好，唔該曬你陳浩門，民陣嘅副召集人。咁補充一句啦，就係岑子傑咧，即係遇襲嘅岑子傑咧，已經係報名參選今屆區議會出選沙田瀝源區嘅。咁同區嘅參選人有公民力量嘅黃宇翰啊。咁剛才提到即係話政府冇回應，其實即係張建宗咧都喺今日咧都曾經回應過嘅，就話高度關注岑子傑遇襲案啦，就不容忍任何暴力。咁其實警察昨晚都出嚟係回應過，話會追查噶啦嚇。 係啊，咁其實而家嗰個狀態咧，即係其實我哋都即係需要去企出嚟咧，就係講緊其實都要去反對一切嘅暴力嘅。即係而家個狀況就係在於其實即係而家社會上面雙方啦，即係無論係即係警隊嗰方面，即係懷疑即係過分使用武力啦，甚至乎係兩方陣營裏面各自都會有一啲即係繼續升級嘅暴力啦。你都會見到開始成本會好大，大家明白之前對制度上面嘅所謂制度暴力係。非常之憤怒嘅，有好多情緒要發泄出嚟，但係睇嚟而家嘅成本已經去到係雙方開始撕裂啊！連受攻擊嘅即係甚至見佢自己都公開呼籲翻，希望大家唔好去即係去做撕裂，就算對警隊自己本身嘅即係執法或者佢維持治安嘅能力有存疑，都唔應該自己去做翻一個即係維繫住所謂公義嘅一個即係自己嘅警察。咁所以我諗呢方面嚟講，即係其實成個社會而家需要去思考一下，如果我哋再繼續係即係你來我往咁樣嘅話，其實唔單止即係岑子傑嘅呢個個案，頭先其實陳浩煥都有講啦，唔單止係佢嘅，其實之前已經有一啲立法會議員，甚至乎係民主派人士已經受襲，咁亦都同時間社會上面都有好多嘅一啲建制派或者係甚至乎係同示威者有唔同嘅諗法嘅人，亦都受到攻擊。我諗呢個社會唔係我哋想見到。 咁我諗希望警方可以重建大家喺即係大家對警方嘅信心啦。呢單案真係查到出嚟啦。咁今日唔該曬。